病毒彈出污染環境。他建議診所醫生打疫苗位置與取樣檢測位置分開，每次打完針之後都用漂白水清潔。警方倒破販毒集團，檢獲148公斤華疑冰毒和86公斤華疑海洛因，數量是今年最多，總市值近2億元。行動拘捕十多人，年紀最小只有16歲。警方在5月至7月倒破5個毒品儲存倉庫，經調查再鎖定一個長沙灣工業大廈的主要倉庫，起獲一批毒品，拘捕其中一名骨干成員。警方說，販毒集團運作精密，有系統地將毒品存放在不同地方，包括酒店、工廈和私人住宅單位，減低偵查風險。集團成員亦都不會親身進行毒品交易，利用青少年販毒將風險轉嫁。被捕的年輕人有不同角色，包括租借和看守倉庫、搬運毒品等，每次酬勞幾百元至到千幾元不等。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晚間大致多雲，明日漸轉天晴酷熱，氣温介乎27至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6点，跌550点，总成交金额16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5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1.2跌15元，美团202.6跌15.6。阿里巴巴162.1跌9.5，盈富基金25.84跌5.4，中国平安65.25跌4元，吉利汽车26.8升5.5，恒生中国企业91.06跌2.42，比亚迪股份258.4升1.6，小米集团24元跌6毫，港交所472.6跌9.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93，英磅10.655，瑞士法郎8.506，澳元5.572，加元6.105，新西蘭元5.31，歐元9.106。每百日元對港元7.11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8。日經平均指數報27,281点，跌304点。港金現價報16,5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9美元，卖出178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咧，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桥面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嘅，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嘅唯一行车线又受阻，而家因为有坏车阻路咧，系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东隧收费广场。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有坏车，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的龙尾在东隧的收费广场。隧道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都是繁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荃湾仔，龙尾都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只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因为有坏车影响，而家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港岛鸭脷洲嘅利荣街，因为路陷影响，利荣街全线系封闭，咁影响到咧而家利南道嘅车辆暂时唔能够转入去利荣街嘅，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将会申请拨款，加快兴建体院的新设施大楼。港队剑击总教练郑少康： 张家朗今次攞冠军只是一个催化剂嚟嘅啫，更加令到呢件事快啲落实同埋加快建设步伐。 港协暨奥委会嘅副会长霍启刚： 科研医学购买器材呢个系重要，但更重要长远嚟讲，真系专业化同产业化。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ifec.org.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走出年轮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林智恩。 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林智恩为大家主持。林智恩你好。是，咁咧就想同大家咧关注翻咧疫情嗰个问题啦。咁虽然咧早见到疫情系见到缓和噶啦，咁今日都系新增5宗嘅输入个案啦。咁但系咧有时有啲嘅个案咧都系值得大家留意咧，就睇下会唔会有啲嘅漏洞出现咧，可能引致一啲嘅传染链出现啦。咁讲紧嘅就系咧早前咧就系有一宗嘅本地嘅一个个案啦。咁就系咧见到一名咧47岁喺国泰航空机场贵宾室做的外判女员工咧，就系确诊咗噶，咁就令到咧就本地嘅零确诊咧，相隔12日咧又再断缆啦。咁呢名嘅女员工咧就负责楼面咧派送食物噶，咁啊嚟嘅顾客咧就系包括系禁区里面嘅转机同埋离境嘅旅客啦。咁啊有啲嘅专家咧都系将呢位女员工嘅病，即系染到嘅病毒嘅基因图谱咧，就系做一个排序啦。咁就发现咧啊，其实都同近期咧，同喺香港输入嘅个案咧， 就是不相符的，即是可能都隔得比较远一些。如果说是一些本地的个案呢，就可能未必是那么啱。咁如果呢就是再去同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的病毒基因去到比较的话呢，就好像呢就同英国和丹麦相关的一些的变种病毒个案呢是比较似一些。咁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呢，可能呢位嘅女士咧，係俾一啲嘅轉機嘅旅客咧，係感染咗嚇。 嗯，咁啊呢一件事咧，亦都令人關心，咦？究竟香港而家嗰個轉機嘅旅客安排到底係點嘅咧？而家嚟講就轉機旅客咧就唔需要檢測嘅。咁啊，於是有人就警告啦，一樣情況就係、是，咦？如果佢係患者嘅話咧，有冇可能咧佢會傳染咗其他出境嘅旅客或者機場員工咧？咁頭先陸宇光你提嗰個嘅追蹤基因檢測就係理大去做噶啦。咁而理大咧醫療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建恒咧，亦都建议就话最理想嘅做法咧，系咪可以暂时停止部分地区嘅旅客喺香港转机咧？咁样咁另外咧，亦都系咪可以做到一个情况，就系禁止佢哋用机场嘅贵宾室啦，或者咧应该为转机嘅旅客咧系设一啲特定嘅候机位置，并且咧向佢哋提供一啲轻食啦，减少咧机场员工咧同埋其他出境旅客嘅接触嘅。咁啊，陆宇光，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都倾咗好多次。疫情始终即系外防输入上面咧，又有好多关节点需要留意啦。嗱，咁今次事件就涉及即系旅客转机会唔会系一个漏洞嘅问题啦？我哋点样去防范？咁呢度我觉得有两点我哋都可以去分析嘅。咁第一就系一个即系所谓实质上面嘅安排咧，就系话当局咧其实做唔做到为一个转机旅客系可以有一个特定嘅候机位置，或者佢甚至系区分就系话你唔同风险级别嘅旅客咧，应该有唔同嘅位置去候机咧咁。咁另一樣咧，就係有人建議話：，係咪即係要暫停高風險地區旅客喺香港轉機咧？因為而家香港就冇嗰個熔斷機制啊嘛，即係就將唔同嘅地區去分唔同嘅風險級別啦，咁樣。咁但係咧呢樣咧又有人話啦：，我哋點樣平衡即係嗰個航空業嘅損失咧？咁樣，因為即係而家已經係航空業嗰個寒冬嘅情況啦。咁但係當然專家提嘅責任就係、是、所謂一個專業嘅意見啦，咁即係所謂話平衡航空業嘅損失咧，呢、這個就似乎即係政府嘅政治或者政策上面嘅判斷啦。 係，咁而亦都睇到咧，其實而家喺香港轉機嘅旅客咧，佢哋嘅規定咧係同咧係登機嚟香港入境香港嘅旅客咧係唔同嘅，因為嚟到香港嘅話咧就一定要做一個病毒檢測啦，但係咧嚟香港轉機咧就唔使喎。咁呢度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分別喺度咧？咁而另外咧就尤其是咧就好多係一啲嚟自高風險地區嘅人士啦，咁如果佢哋真係香港轉機入去貴賓室，可能係要除口罩飲飲食食嘅時候，咁、那個風險咧就存在喺度啦。咁亦都有啲嘅專家都問啦，咁其實咧喺譬如嗰啲貴賓室啊，去到真係要招呼呢啲嘅轉機客人嘅時候，又可唔可以簡單啲咧？即譬如係啊，就唔好俾佢哋食一個即係好一個正式嘅一個飯餐啊，可能係會唔會就咁俾支水佢，或者係俾啲好簡單嘅食物佢，等佢即係減少除低口罩嘅時間咧，咁呢啲都係有啲嘅專家提出嘅嘅啲建議嚟噶。咁不如都咁啊，呢、這個時候都呼籲各位聽眾啦。各位聽眾對於呢個話題有冇啲咩嘅意見咧？嚇，對於而家香港即係出現咗一個喺機場貴賓室確診嘅一位女員工嘅個案啦，大家覺得其實呢個問題有冇啲咩嘅漏洞嘅地方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轉頭咧，我哋就訪問啲嘉賓啦。先休息一陣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19号朝早9点半，港队奥运代表参与巴士巡游活动，由红磡香港体育馆前往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出席奥运港队返港欢迎仪式。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银牌得主何思培： 当你有一个梦想或者有一个goal你是想去达到的，那我就会成日朝着那个目标去进化，就算几辛苦都即都要挨过去，因为就算你现在 sacrifice 牺牲了很多东西之后，当你达成那个梦想的时候，就会一切都是值得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运动员颁发表扬状，又说政府会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支援。 市民对于香港运动员的出色表现感到无比的自豪，更加被大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感动。我相信经过今届的奥运，香港市民会更加关注香港的运动员，会更加支持香港的体育发展。 晏昼三点。 咁我哋睇完之后咧，我哋觉得咧最大机会咧呢、這个个案都系所谓假嘅，即系唔系一个真系确诊嘅病人。 一名冇病征男子早前喺私家诊所抽样咽喉拭子样本检测，对新冠病毒初步呈阳性反应。但入院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诊所视察之后话，好大理由怀疑样本被疫苗残余病毒核酸污染。 即系我哋好大理由怀疑咧，佢系因为之前有几个病人，即系喺晏昼嗰度有四个病人咧，系嚟呢度打个疫苗。咁跟住佢喺七点嘅时间咧，呢位病人就走嚟攞呢个咽喉嘅拭子。喺个过程里面咧，就拭子咧受到嗰个疫苗嘅污染，以致咧造成一个阳性嘅测试。 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都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五名患者分别由巴基斯坦、德国、土耳其以及孟加拉抵港，其中四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一人更加有抗体。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早前咧喺國泰有一個機場貴賓室啊，有一個嘅樓面女服務員咧就確診感染咧新冠病毒，而且咧係帶有 Delta 嘅變種病毒株嘅咁啊，見到咧就機管局咧都係回應傳媒查詢嘅時候就話會同衛生署咧就係保持聯繫，確保咧就符合指引啦嚇。咁而咧就係就住會唔會禁止高風險地區喺香港轉機咧？咁食衞局咧係就未有回覆噶。咁究竟啊呢個嘅？女患者咁佢所带有嘅病毒究竟系点样样？点样追查法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啊，萧教授你好， 早晨，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你好。咁你系咪都分析过咧呢位女患者嘅所感染嘅病毒基因有咩发现呢？ 我哋攞咗呢个病毒嘅样本之后做个全基因组排序啦，咁我哋就即係確認佢係属于 Delta 嘅变种病毒先啦。即係其实而家 Delta 呢其实再可以细分做即係四个唔同嘅品种嘅。咁而呢一位女员工嘅 Delta 呢就係最原始一隻喺印度发现，我哋叫 B1.617.2 嗰隻病毒嚟嘅。咁跟住之后呢，咁我哋即係有咗呢个基因图谱之后，我哋就即係将个个案交咗俾卫生防护中心听，佢可唔可以对比返即係一啲嘅之前早前嘅一啲嘅确诊嘅输入个案啦。咁我哋团队亦都即係搵咗最近两个礼拜有23个嘅即係输入个案嘅核酸呢做一个对比嘅。咁我哋就发现到呢，其实就呢一个个案呢同呢23个输入个案呢其实个基因都唔太吻合嘅。即係最近嗰個咧，都爭成有九個地方嘅突變又唔同。咁即係根據我哋過往做咧，其實九個突變咧，基本上其實兩者都唔會好大嘅關係噶啦。咁依個咧，其實亦都即係唔算太過出奇嘅，因為你知道嗰個女員工咧，其實嗰個工作嘅環境喺個 VIP 嗰個貴賓室噶嘛。咁即係個機場嗰個貴賓室噶嘛。咁嗰貴賓室咧，通常都係即係主要係負責喺一啲出境旅客或者轉機旅客嗰度嘅。咁其實就比較少同入境嘅旅客咧有接觸嘅，咁所以同入境旅客嗰啲輸入個案冇關係咧，咁亦都係意料中事。咁但係至於轉機旅客咧，就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即係可能性就係即係個女員工喺嗰度感染啦。咁我哋就問多個問題就係、是：佢究竟呢、這個如果真係轉機旅客，嗰、那個轉機旅客究竟喺邊度嚟去感染咗呢個女員工咧？咁樣咁要解決呢樣嘢咧，咁我哋就於是咧就上去一個數據庫嗰度睇啦。其實基本上咧，而家一路以嚟啦，新型冠狀病毒做全基因組排序咧，每個國家都有機會會做嘅。做完之後咧，我哋會擺喺個數據庫度，大家分享翻嗰、那個即係病毒個基因嘅。咁我哋就特登喺個數據庫度揾翻最近三個禮拜嘅 Delta 病毒，因為呢個女員工嘅確診嗰個病毒係 Delta 病毒啦。咁啊，將佢呢啲三個禮拜全球各地嘅 Delta 都揾出嚟。咁結果就揾咗大概有50,000個嘅即係 Delta 病毒嘅基因啦。咁我哋就即係將佢哋download 咗落嚟啦。然之後從同呢個員工嘅即係病毒核酸就即係做個對比啦。咁最近個案嘅100個咧，咁我哋發覺呢100個嘅個案咧，其實嘅地方咧都係分別係嚟自英國或者係丹麥嘅。而最近 呢個女員工個案嘅咧，就係一個英國嘅個案。咁當其時喺英國咧，就係8月7號確診嘅。咁兩者咧，其實就比較近啲啦，就有6個基因唔同嘅啫。咁但係宏觀嚟睇咧，就係話呢一個女員工嘅病毒基因咧，就比較近似翻而家喺英國流行緊嘅 Delta 變種病毒。所以我哋就推斷咧，就應該似係一個旅客喺英國嗰度出發，或者佢喺當地已經感染咗啦，咁啊經香港轉機啦，咁可能喺貴賓室嘅時間咧就感染咗呢個女員工，咁啊導致今次嘅即係本地個案啦。 嗯，你剛才提到那個網上資料庫有全球大概50,000個的基因排序，那當中最似的呢就是100個分別來自英國和丹麥的確診個案，那並且呢是以8月7號那個英國確診個案呢就最接近，因為兩者只是相差6個基因的突變。那我想問一下呢，其實這個結論呢是不是我們已經可以說就是說以那個機場員工呢是比較大機會是受即是英國轉機的旅客感染，而我們能夠是排除它是由其他途徑，譬如它是由一些本地的隱形傳播鏈感染的 呢？我們當然不可以說即百分百排除，但是你相比回那個風險，因為其實本地其實大家都知道，這麼久以來我們都沒有這個本地的確診個案，除了今次這一單，所以我們都不似就是說在本地有一個隱藏的 Delta 的傳播鏈的，就唔似嘅，咁當然即係唔可以百分百排除，可能你嚟緊即係 touch wood 啦，可能係一個禮拜之後，可能本地有啲 Delta 個案喎，咁呢個就可以即係變咗可以攞翻嚟對比翻呢個個案啦。咁但係根據現階段嘅即係個分析嚟睇咧，佢應該係似係轉機嗰個風險，即係轉機旅客感染佢個風險會比較大啲嘅。 嗯， 即係你知道周圍周邊地方，譬如英國啊、美國，佢哋個數字都回升咗啦。 嗯。咁但係即係呢啲嘅病毒呢會不斷咁變種啦，咁你講緊話呢個女患者嘅病毒最近嘅都係8月7號喺英國發現嘅啲 Delta 個案，咁講緊嘅即係相差6個基因突變，咁但係其實有冇可能喺即係咁短時間之內就係可以完成到呢6個基因突變而感染到呢位女患者嘅呢？ 其實咧6個基因突變咧，喺個即係根據我哋平時做嘅基因對比嚟講咧，其實都唔算話太過接近嘅，即係一定唔會係直接傳染嗰只。譬如話最近有一個情況就係有個喺美國翻嚟嘅一個外佣咧，38歲，住喺酒店嗰度啦。咁袁教授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就有機會喺酒店嗰度感染嘅。而住佢對面房嗰兩公婆，佢亦都同感染咗同一隻病毒，而佢哋個核酸咧相似程度係 100% 嘅。通常嚟講咧，即係直接傳播咧，兩個病毒嘅核酸嘅相似程度應該係100%相似嘅，有可能係爭一個最多兩個突變嘅啫。咁你話6個突變咧，就一定即係唔係即係嗰個個案傳俾即係呢個女員工噶啦。但係只不過咧，因為我哋冇其實喺呢個情況咧，我哋冇辦法去揾到係邊一個轉機嗰、那個人去傳俾佢噶啦，因為佢轉機都走咗噶啦。你要揾咧，就要睇要花好多功夫，就喺個 VIP 嗰個名單度，究竟邊個旅客可能喺呢個禮拜即係去過個 VIP， 然之後佢哋去咗邊啲地方咧？可能英國嚟噶嘛，佢可能去美國，可能去澳洲，咁你就揾翻當地嘅衛生部門，就揾翻香港佢，咁你先至揾到個個案。其實就好難揾到個確診個案。 但係大工程啦，因為過去一個禮拜咧，有成3000人次咧就去過呢個貴賓室啦。咁如果要追蹤呢3000人次有冇感染病毒，同埋佢哋嘅一啲感染病毒嘅啲基因排序咧，相信都幾困難下啦。 錯。 是，咁另一樣咧，就係其實嗰個嘅樓面服務員咧，佢都有做定期檢測㗎。咁最近一次咧，嗰個檢測就係8月9號啦。咁然後去到8月15號咧，佢喺私家診所打算接種疫苗嘅時候咧，就同醫生講：其實我已經係輕微咳嗽咗一個月啦。咁然後採樣咧，就發現係呈陽性嘅。咁其實除咗即係打針之外咧，你會唔會建議要接觸一啲轉機乘客嘅人員咧，都要再加密啲嗰個檢測嘅次數，譬如3日一檢咁樣？ 其實咧，就算再加密檢測咧，其實都冇辦法去即係防止到呢一方面即係個傳播嘅風險嘅，有時檢測都有可能佢即係唔係百分百檢測得到喎，咁佢亦都佢有個即係潛伏期喺度啦。咁所以咧，調翻轉可能喺個轉機嗰方面個安排咧，我哋可能要即係考慮清楚啦。因為既然而家周邊地區啦咁多個唔同嘅即係國家都嘅個案都提升緊啦，咁而轉機嚟香港嘅時間咧，其實理論上佢唔需要即係提供一個陰性嘅證明嘅。 嗯， 因為他沒有入境嘛，那落到來香港他更加不需要做這個檢測啦，所以其實他有機會在香港機場落地那一刻呢，其實他的病毒量都已經高，可能就好像今次的例子案例咁樣啦，可能佢已經個病毒已經足夠傳播俾其他人噶啦。咁所以咧就係話，喺可既然如果冇辦法去完全即係禁止曬高風險地區去香港轉機呢個安排，喺即係機場有冇辦法去做啲安排，就係劃翻一啲區域隔離翻一啲即係轉機嘅旅客同埋一啲嘅出境嘅旅客。咁當然即係你話出境嘅旅客，即係如果佢感染咗，佢應該就唔會帶翻嚟香港嘅，因為佢去其他地方啊嘛。咁但喺成個防疫角度嚟講咧，其實唔理想，因為佢哋會出現個交叉感染嘅。咁香港有機會會輸出一啲嘅即係病毒啦。譬如話早前都有啲情況，就係話出境人士去到唔同嘅國家，譬如日本、英國，然之後去到當地檢測嘅時候確診，咁於是就通知翻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啦。咁衞生防護中心就揾翻佢哋嘅住所，就追蹤翻，跟住就強制隔離，即係檢測咁樣啦。咁呢個好大機會就係當其時可能有機會喺機場度交叉感染啦。咁所以其實劃分一個區域咧係實緊要嘅，即係避免咗兩批人接觸啦。咁轉機旅客，咁我哋盡量其實就唔建議佢哋咧，即係可能用貴賓室啊，或者去用餐廳，因為除低口罩咧，如果病毒量高咧，有機會會傳染俾其他人嘅。咁但係你話可以唔俾佢食嘢，又好似好唔人道喎。咁其實可以劃分一啲區域，俾一啲即係輕便嘅小食，佢可以麵包啊、餅乾啊、水啊嗰啲咧係自助嘅。咁、 okay. 就減低咗機場員工同佢哋接觸嗰個機會。 好啊，唔該曬蕭傑恆教授，多謝你嚇，佢係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全部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五名患者分别从巴基斯坦、德国、土耳其和孟加拉抵港，其中四人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当中一人更加有抗体。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話：現時機場嘅高風險地區旅客轉機安排明顯係漏洞，認為應該盡量分隔旅客。袁國勇認為可以讓旅客做抗原測試，大約半個鐘知道結果，呈陰結果嘅旅客可以喺同一房間隔離。陽性就要到負壓病房，或者需要利用空氣清新機，強調要確保房間的空氣不能夠向外流出。他強調沒有完美的方法隔離高風險地區轉機旅客，最重要是機場員工接種疫苗，又說不能夠完全暫停高風險地區旅客轉機安排，反問香港怎麼生存。他指出不應該對七成接種率能夠建立免疫屏障有任何幻想，認為 Delta 變種病毒令到幻想破滅，強調市民應該盡快接種疫苗。警方拘捕14人涉嫌販毒和製毒等，並且盜破一個販毒集團的主要毒品倉庫，檢獲148公斤懷疑冰毒和86公斤懷疑海洛因，數量是今年最多，市值大約1億9500萬元。警方說，販毒集團運作精密，將毒品存放在不同地方，減低偵查風險，集團成員亦都不會親身進行毒品交易，利用青少年販毒，將風險轉移給他們。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會今早在拉薩舉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以中央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活動。汪洋說，西藏70年發展歷史證明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任何外部勢力都沒有資格對西藏事務指手畫腳，任何分裂西藏的圖謀都將會以失敗告終。汪洋又說，西藏70年來堅持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消除舊社會民族歧視和隔閡，挫敗達賴集團和敵對勢力的分裂破壞活動， 國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西藏傳統文化，令到藏語文字得到廣泛使用，各族群眾的宗教信仰得到充分尊重。他形容今日的西藏宗教和信，社會和諧，民族和睦，各族人民相親相愛，猶如茶和鹽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市广场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跟住屯門市廣場係擠塞，因為快線嗰度啦就係有交通意外噶，龍尾排到去三成。重複一次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市廣場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三成。咁另外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友愛村嗰段咧都係擠塞噶，龍尾去到龍門居。另外，較早時喺加士居道天橋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啦，有坏车阻路，啱啱拖走咗一阵，咁唯一嘅行车线咧，啱啱解封啦，咁所以车龙有待消散噶。而家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同埋过海去红隧过海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上乡道噶啦。另外，沿住公主道过海去红隧嘅车龙龙尾咧，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咧就话近住屯门市广场嗰度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啱啱清咗场啦，快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926 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陈富华 Quester， 我希望点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香港队打打气，香港人香港队永不放弃。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啊，繼續係咁啊，林志恩啊，咁我哋除咗頭先嗰個嘅機場貴賓室嘅女員工確診個案之外咧，都要關注咧另外一個嘅個案啦。咁就係咧早前咧由美國翻嚟香港嘅一位菲傭啦，咁經過一啲嘅基因排序之後咧，就發現咧佢同佢一齊同一班機嚇，亦都係喺同一間嘅檢疫酒店住嘅嚇，住對面房嘅一對夫婦，佢哋三個人之間嗰個嘅病毒基因咧。是差唔多係百分百相同嚇，咁所以咧都見到咧，相信咧就有一個直接傳播嘅關係喺度啦。咁譬如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咧，咁啊，尋日就去過呢間嘅酒店嗰度視察啦。咁就係咧呢個嘅灣仔帝城酒店，咁就認為咧呢對夫婦咧可能係喺提交深喉唾液樣本嘅時候咧，因為冇閂窗啊嚇，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佢哋房入面嘅帶病毒嘅空氣傳咗出走廊，而住喺正對面房嘅外佣咧就。怀疑亦都喺开门交样本嘅时候咧，就将有毒嘅空气咧就带入间房，所以咧就系个外佣咧就染到病啦。咁所以大家都关注到咧，其实呢啲嘅检疫酒店啦，咁所以已经咧有好多嘅守则啦，即系提醒大家啊，你开门咧就要闩窗啦，即系应该开门之前啊，要闩窗啦。咁但系可能咧都仍然有啲住客咧就未必跟得足啦吓。咁亦都有好多问题喺度啊，林志恩吓。 系啊，咁而家咧其实都有指引咧，就要求咧嗰啲。住客咧開門之前咧就要閂房窗嘅，咁但係即係好多人都會關心啦。咦，咁個酒店點樣去執行呢一啲嘅指引呢？因為酒店員工又難啲入間房去做檢查啦，咁樣咁啊點樣做一個監察上面嘅角色呢？咁而且有啲酒店咧亦都好難去換一啲喉管去加大咧嗰層嘅換氣量啦。咁所以而家有啲酒店咧就用一啲譬如空氣清新機啊等等嘅方法咧，就去加大整個嗰個空氣嘅循環嘅咁樣。咁除咗咧即係呢一個檢疫酒店染疫的事件之外，另一宗我们都相关的事件就是政府就会在星期五的凌晨开始就会收紧海外去香港人士的登机、检疫和检测的要求。而且曾经逗留在中风险地区已经接种疫苗的抵港人士在指定酒店的强制检疫就最多只可以缩减去到14日。有一些指定酒店表示就倒泻罗蟹，就是失了一些预算。 即是他们要检疫的时间耐啲，即系话租酒店嘅时间又要耐啲咯。 又或者有啲人会唔会取消咗个预约咧？嗱，因为有一啲旅客可能即系会唔会想改机票啊，或者改个酒店预订，希望就系喺嗰个新嘅措施咧生效之前咧就嚟到香港。咁所以即系话有人又提早啦，有人可能想取消，有人又想延长个 booking。咁啊，酒店点样处理都系 呢一轮个预订都可能应该都几混乱啊。不如都问一下一位检疫酒店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吓。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检疫酒店。富豪东方酒店的总经理欧家耀，欧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首先讲下这一轮的预订先好吗？刚才都讲了、有些人士呢他们的检疫时间要长一点、可能要由7日增加至14日甚至21日的。另外呢就有些是非香港居民的人士呢可能在高风险地区来呢就没办法再来了，就可能要取消一些预订。那你们的预订的情况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啊？ 少少影响嘅，咁其实我哋都喺呢几日里面呢都收到比较比平时多嘅客人啦，透过电邮啦、email 啦，或者係直情打电话嚟呢就要求首先查询咗嗰啲即係21啊、14啊、7日嘅嘢之后呢，咁佢就知道自己佢属于 A 啊、B 啊、C 嘅地区之后呢，佢就要求更改啦佢嘅 booking 啦，有啲可能係好似头先两位主持讲咗就话延长啦，咁有啲甚至係可能要求取消佢個預訂嗰個房間嗰個 booking 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呢，其實我哋個團隊呢都係不停咁解釋俾個客廳，咁我哋都即係盡量去配合返佢哋嘅要求，包括佢哋要更改呀、或者延期呀、或者頭先我講咗係可能要取消個預訂咗嗰個房間囉。 嗯，首先问一下嗰啲嗰啲要延期嗰啲先啦，咁因为即係而家可能佢哋最短可以7日就完成检疫啦嘛，但係而家最长就可能去到14日甚至21日嘅，咁你酒店有冇房俾佢哋延期呢？ 有 都有嘅， 好坦白咁讲，有啲呢係如果早啲话俾我哋听嘅係有嘅。咁当然啦，即係如果你话我哋收咗一个数量，而嗰个数量已经係满咗嘅，咁我哋有机会话俾佢听係冇，要佢等一等。因为呢即係好似剛才我哋讲啦，即係你哋两位主持都有讲到啦，係不停咁改緊嘅啲嘢而家喺度。咁都係相应返我哋本身嗰、那个房嘅供应究竟有几多 去配合翻佢哋嘅要求。 是是，嗯，另一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即取消了他们的预约，因为现在有15个地区就由中风险就调升了去高风险， 包括美国、 美国、 法国、这些地方 坦桑尼亚、瑞士等等，有一些非香港人士的预约就已经取消了。其实即政府有没有跟你们去商讨过这个安排，譬如说即订单取消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即赔偿、啊、等等的问题呢？ 其实政府有个指引的，其实呢在那个指引里面呢就是我们会配合回啦。咁如果真係要取消嘅话呢，其实我哋係会配合返佢嘅，我哋会係我哋俗称叫 refund 返俾佢哋啦。 係即係退返款。 当然啦，我哋而家情况呢，我哋俾啲即係订房部嘅同事嘅指引呢，就係问佢需唔需要褪。 嗯， 去俾佢有足够嘅时间去，譬如因为你知道即係你机位都唔係话你同我就可以决定到㗎嘛。是要航空公司决定的嘛。咁变咗嚟讲，佢哋一定要透过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去处理咗佢嗰个机票嚟香港，先至可以知道究竟佢几时系嚟香港。咁我哋咪等佢俾我哋嘅答案囉。我哋头先我讲过，我都会尽量配合返客人所有嘅即係更改嘅安排。 嗯，咁你哋业界有冇收到一啲消息，就係话即係政府有冇可能会即係可能再增加一啲检疫嘅酒店去应付一啲新嘅需求？ 呢个我就唔清楚啦。 其实呢唔知道系咪所有旅客呢或者入住你哋酒店嘅住客呢都清楚明白最新嘅一啲检疫安排呢，使唔使话逐个客人去打去查询话有冇需要更改呀？ 冇，其实佢哋都好清楚，因为你知道而家透过好多网上面嘅资料呢，其实係佢哋都好清楚嘅。 係。可唔可以讲下， 我哋都有解释俾佢听，即係我哋嘅资料同佢嘅资料都係应该一样㗎嘛。 OK， 係呀。咁其实你哋譬如你哋所有住客之中有几多成嘅住客係需要咁样延期法，有几多成嘅住客可能係需要取消咁样呢？ 暂时嚟讲取消呢嗰、那个幅度就唔係太大嘅。我哋有，但係就唔多。咁延期嘅就都相对嚟讲係多嘅，因为好多都即係好似我哋先讲啦，其实好多都唔係好清楚自己究竟可唔可以订到机票。咁唯一一样嘢咪延期咗先囉。咁、那个数量都係有，但係就比较询问嘅多囉。 剛才我們都討論過另一件事，就是關於早前有一個大變種病毒的外佣，就懷疑是在那個檢疫酒店那裡就遭到對面房的空氣傳播的感染的。那其實現在目前呢，就是酒店怎樣去執行這些的指引，譬如就是說在住客在去開門之前一定要是關窗，又或者你們有沒有一些其他安排去增加那個走廊的一些換氣量？ 所以第一個答案先，其實防疫中心咧就好清楚话到俾我哋听、那个指引系点样嘅。咁我哋富豪东方酒店咧就所有嘅窗咧都系闩嘅。咁所以就唔构成咗就话开门要闩翻个窗啊呢、這个咁嘅情况嘅。 哦，即系住客开唔到嘅， 开唔到嘅。 OK， 咁、我都相信有部分嘅，即系我谂大部分啦，我都唔系好清楚啦。不过我哋嘅酒店咧就全部都系闩晒嘅。咁似头先两位主持讲过话一啲即係做一啲测试嗰陣时呢，其实我哋所有员工呢都系着晒保护衣㗎喺楼层里面。咁变咗嚟讲喺嗰个防疫嗰个措施里面呢，我哋都跟足晒防疫中心嘅指引俾我哋。 嗱，而家都有啲嘅专家提出呢，就话其实嗰个检测，即係嗰个住客啊要做定期检测，嗰个检测嗰个程序可唔可以再简化啲呢？譬如话係核对身份嗰度可以再简化啲，咁就可以减少佢哋开住门嘅一个时间啦。 呢个流程呢就係、防疫中心咧就安排咗一啲公司去负责做嘅，就唔系酒店员工做嘅。 系 OK 吓，咁所以呢个问题应该嚟讲，其实我哋睇落去其实个问题都不大嘅，即系我亦都唔敢讲啦，因为唯一一样嘢就系话个流畅喺我哋嗰、那个酒店嘅情况里边咧都系冇问题嘅，客人亦都好清楚嘅，因为咧佢由嚟到我哋酒店咧有晒所有嘅指引，包括中英文啊，包括唔同嘅语言咧，话晒俾佢哋听噶啦。 咁至于咧，余国勇教授咧都发现咧，即系头先所讲，传播咗病毒嗰间酒店咧，嗰两间房嗰个空气转换量啊，系唔达到即系理想个要求啊。咁其实你哋有冇测试过，即系譬如你哋自己酒店嗰、那个换气量达到，譬如系一小时几多次咁样，系咪达到个要求嘅咧？ 你呢个问题咧问得好深入嘅，其实，因为其实我哋运作酒店咧就好少会话去檢測呢一個換氣量嘅，不過咧，其實喺幾個月之前咧，即係醫務衛生署或者防疫中心咧就出咗指引， 咁我哋都跟足咗個指引咧，去做一個18嘅 liter per second 嘅換氣量。咁我哋每一層樓咧都裝曬所有，頭先正如主持林小姐都講咗關於嗰、那個空氣更新嗰、那個嗰、那個 air， 我哋做英文叫 air purifier 啦。 嗯 咁其實我哋每一層樓咧裝曬嘅啦，已經亦都達咗佢哋嗰個要求，嗰、那個嗰、那個 air change 個要求噶啦。 係。咁、啊、有冇一啲即相關嘅工程人員去到認證啊？呢、這個合格啦咁樣嘅咧？ 咁其實咧喺呢個防疫中心裏面有個叫巡邏隊嘅，英文叫 compliance team。咁其實佢哋都相對嚟講，佢哋都睇曬我哋所有嗰啲安排咧，亦都係即核對咗我哋呢個咁嘅安排冇問題噶啦。 嗯，好。 咁另外咧就系、是、根据卫生防护中心俾酒店从业员嘅一啲健康指引咧，就系、是、即系万一啦，即系酒店出现一啲确诊者嘅时候咧，就要用1:49嘅稀释漂白水，要去消毒所有可能被污染嘅环境表面同埋用品嘅。咁其实而家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即系除咗指引之外咧，有冇为酒店嘅员工可能系提供一啲培训啊、讲解等等嘅？ 嗯，其实或者我想讲一讲即系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所有嘅员工咧。翻工咧，入酒店之前咧，咁佢哋要做一个全身嘅消毒啦。我哋有部消毒机喺个员工嘅入口度嘅。咁佢放工啦，咁就有亦都需要消毒晒之后，先至入去嗰个更衣室换晒衫先离开嘅。咁正如头先主持都有问过啦，咁其实我哋团队啦，我哋每一个月咧定时咧都会同呢啲同事咧会做一个培训嘅工作啦。即係重新再講述一次所有嘅防疫嘅措施啦，咁就務求就係每一個員工咧都根據翻呢個衞生防疫中衞生防務中心嘅俾我哋嘅指引去日常去運作啦。咁再加上嘅頭先我都講過，就話我哋每一個同事上去樓層做嘢嗰陣時咧，我哋都要著曬全副嘅保護衣啦，英文叫 PPE 啦。咁至於最近嘅指引就係話我哋防疫針啦，咁其實我哋所有同事咧都打曬噶啦，咁亦都根據翻佢哋嘅指引咧，就我哋每七日咧會做一次嘅定期嘅檢測，咁希望加強我哋嗰、那個防止個感染嘅風險咯。咁同埋我哋會配合翻佢哋有一個頭先我講過嗰個巡邏隊啦，其實基本上咧佢哋嚟得好密咧，就係同埋佢哋嗰個醫護人員啦。咁我哋酒店嘅員工咧就會同佢哋日日有個緊密嘅聯繫啦，係 make sure 即係我哋嗰個日常嘅運作咧係做到係100% 咯。 OK， 好啊，唔該曬歐經理，多謝你嚇， 多謝 你， 好多謝曬你。 歐家耀咧就係富豪東方酒店嘅總經理嚟噶，休息一陣，轉頭再傾。 云师兄，今日就等我哋嚟一决高下啦！我请， 哇，好强嘅风力啊！风师弟，你刚才使出嗰招究竟系乜嘢嚟噶？ 一场风力发电竞赛，玩看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直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型嘅离岸风力发电场，同埋设置喺深海水域之中史上第一个浮体式风力发电场。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妈妈犯事入狱，阿仔仲好记得相隔13个月之后见到佢嘅情况。 其实太耐冇见妈妈咧，你始终作为一个小朋友，你都好想啊，终于可以见翻妈妈啦。 翻嚟咯， 系啦，终于翻嚟啦。咁、那个感觉就系、是、啊，好即系已经系真系好耐啦，冇见妈妈。所以当我见到妈妈嘅时候咧，我都系真系有扑出去喺个走廊嗰度跑，咁就真系去拥抱我妈妈。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啊！咁我哋講講咧，就關於一啲嘅過關嘅安排啦。因為咧，就深圳咧嘅入口呢個嘅口岸辦啊，咁就有一個嘅新嘅安排咧，就讓香港人咧就上深圳咧可以調整一下咧嗰個檢疫嘅安排噶。咁講緊嘅就係話咧，尋日開始啊，咁就係呢個符合呢個深圳居家隔離條件嘅人士咧，入境之後可以申請7+7+7，咁即係話咧係7日咧就係一個 隔離醫學觀察嚇。咁另外咧就係集中隔離七日嚇，之後咧就可以居家隔離七日，再加七咧就係居家健康檢測七日。咁就取代之前咧就要14日喺酒店隔離咧先嘅呢個安排啦。咁相信咧都會方便到一啲香港人咧就經常要來往港深兩地嘅人士咧，可以即係可以唔使咁長時間嘅一個酒店隔離啦。林志恩， 不過咧我哋亦都有人會諗一個問題啦，就話其實呢一個安排咧算唔算真係放寬呢？即係呢個第一樣啦，即係話有幾多人會受惠到咧？咁第二個問題就好多人會諗，係咪可以即係呢個係一個通關之前嘅先兆咧？即係深圳放寬對於香港嘅一啲檢疫嘅安排。嗱，就住第一個問題咧，其實我就認為即係嗰個所謂叫做放寬嘅程度都係有限嘅，因為而家嗰個日數咧，其實隔離七加七加七咧都係21日噶嘛。咁而你亦都要需要咧符合一啲居家隔離嘅條件嘅，包括你。首先啦，要有深圳有一个居所先啦， 咁而且隔離 係啦，咁而且你個居家條件咧，即係你要自己一個人做嘅，即係嗱，除非你就係獨居啦嚇、另一個情況咧，就係你屋企有人，但係佢可以同你一齊係隔離，即係佢哋都唔可以外出。又或者咧，就係你屋企嘅人咧，係可以搬去第二度住，咁就騰空個地方咧，就俾你自己一個做居家隔離喎。咁樣 都要花啲心思先去做到呢個居家嘅隔離嚇。 咁另外就係咪即係所有嘅即係居所都可以做隔離咧？即係咪一啲保安或者管理上面比較完善嘅屋苑啊，先至可以符合內地嘅一啲居家隔離嘅條件咧？咁樣咁，所以我哋想像到就可能譬如一啲喺深圳養老啊，又或者本身可能成日喺深圳出入即系已经有一个歇脚嘅地方嘅人咧，就应该系最受惠到喺呢个安排之下啦。 不如都问下呢位朋友，佢觉得方唔方便佢啊？咁呢位朋友咧就系从事创科工作，经常要来往往返深港嘅一位香港人啦，杨家强啊，杨家强你好， 系你好， 系 你好。 呢个措施会唔会方便你啊？ 都有啲效嘅，因为毕竟之前都仲要14日啊嘛，系啊，咁所以其实都见到有啲好。 不如讲下你自己来往港深两地的需要先啦。 哦，如果我以前未疫情之前，其实经常我系一半时间喺内地嘅。 一个几多几耐话？ 一半时间。 一半时间， 系啊，因为我喺内地有公司啦，咁香港有公司，咁经常其实系两边走咯。 系。但而家香港人上去深圳可以达成一个即系七日酒店隔离之后咧，就七日居家隔离。咁但系头先都讲啦吓，就需要独居吓，就或者系同屋企人一齐隔离啦。咁呢个方唔方便你咧？你喺深圳有冇居所？有冇家人噶？ 其实我喺深圳有自己一个地方嘅。咁因为我哋之前喺内地都申请咗一啲佢哋叫人才房啦。咁所以我本身系一个固定嘅地址嘅。咁譬如我本人而家喺深圳嘅、我都系六月底嗰阵时翻嚟深圳，咁我嗰阵时都仲要14+7嘅，系啦，咁我就最尾七日就翻咗嚟做嗰、那个叫做医学观察啦，咁样，咁就但我本身其实屋企都有人嘅，我太太系喺内地嘅，系啦，咁其实嗰七日最住宿啦，系啦，咁都如果唔 係 佢，都會變咗同我 哋。Okay. 個 接收可能麻麻地 嚇。 咁啊，志恩傾。 係，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嗰個居家隔離嘅條件，除咗我哋頭先講啦，即係話個居所係要你自己一個人，又或者你要同家人一齊隔離之外咧，咁、那個本身個居所個位處嗰個屋苑咧，有冇一啲要求先至可以係俾你可以喺家居隔離㗎？ 佢哋嗰時我哋問咧，就其實最緊要係有其實基本居住環境啦，即係有房間、有洗手間，咁你可以喺裏面自己適生活到嘅咁樣咯，係啦。咁之前有提過就話，如果有仲有其他人一齊住咧，咁最好就有一個獨立房間俾需要隔離嗰位人啦，同埋最好入面本身亦都有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咁樣咯。 剛才你話你太太喺內地啦，咁如果你真係要翻嚟香港，再上翻深圳，咁就嗰七日嘅居家隔離咧，可能要請你太太即係離開一陣先喎，會唔會咁啊？ 一定要添啊！ 係咯， 相信要啦。 嚇、啊，咁係咪都有啲唔方便咧？咁太太去邊度住住先咧？ 係啊，其實一定會有啲唔方便啊。咁係咯，我哋就咁嗰陣時傾到話，應該都要 去可能揾附近嘅酒店住七日先咯。咁我咪可以喺个屋企里面，即系深圳原则 系。但 咁你比較熟悉深圳嘅情況啦，即係除咗你呢類即係經常要去往返即係深港兩地嘅人之外咧，其實你會認為呢一個新嘅檢疫安排咧，最受惠嘅會係邊一啲人咧？ 要喺 阿楊生收得麻麻地嚇，請你講多次。係，咁可能。可能接收都麻麻地，不如同阿楊生傾到呢度先啦嚇。咁我哋唔該曬楊生啦，同我哋講呢個嘅話題啦。咁但係係咯，即係好似當然啦，去縮短個酒店檢疫期咧，就當然係方便到一啲人啦嚇。咁但係而家就算話可以居家隔離都好啦，咁仍然都有一啲嘅規定咧，係要佢哋遵守。咁所以都可能符合到或者受惠到嘅人咧，又未必真係好多啊。 咁另一個就係我哋頭先講咧，係咪可以預計早啲會通到關咧？又或者我哋收窄啲講啦，係咪可以預計香港同某一啲嘅即係內地嘅地方通關嘅機會高咗咧？咁我相信啦，即係如果呢一個嘅即係疫情係比較穩定嘅時候咧，可能某一啲內地城市係可以早啲同香港大啲機會通關嘅，即係譬如珠海或者澳門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回港二嘅問題啦，係咪可以放寬去翻即係廣東省以外嘅地區咧？ 好啦，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曲街的第三线有坏车阻路，现在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近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现在龙尾接近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同海昌海洋公园，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09.75， 瑞士法郎 0.916，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91， 英镑对美元 1.37，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港金报 16,540 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8.36 美元，卖出 1789.13 美元，港汇指数 101.8 升 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曲街第三线啦，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近浙江街。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因为有坏车嘅缘故啦，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啦，九龙塘会那段慢车的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的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九龙入口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在虎山道桥底，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桥面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车龙排到美林村。荃湾嘅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噶，龙尾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咧，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塞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怡景园有交通意外，慢线那里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就一路塞到去近荃青交汇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田径的高亚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共力就得嘅啦。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春光大地却在你看不看，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关于发音嘅问题，佢就问啦 ，enquiry 同埋 inquiry 有咩分别发音？咁啊，呢个字就 inquiry 啦。就是一个查询或者一个询问的一个名词。答案呢就是两个字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只是不同串法啫。大家都是读 inquiry, 重音在于第二个音节 ,query, so it's inquiry, 前面呢只需要一个很轻的 in, 但如果 N 音呢很多时候受后面的 K 音影响呢就会变成好像in 咁样嘅 inquiry 就唔需要咧读成 enquiry 嘅，虽然佢嘅串法系 en， 咁个原因就系因为佢第一个音节咧佢唔系重音，唔系重音咧，通常咧我 en 咧都唔会读 n 嘅，通常读 in 就可以啦。例如我哋 enjoy 啦 ，to ensure something 啦，但如果系重音咧，我就会读 n 嘅，例如 enter 啦 ，entertain 啦 ，entertainment 啦之类 ，OK。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做运动唔一定要等奥运嘅， 我系手下留情嘅刘伟恒，作为一个爸爸。梗系要鼓励啲小朋友多啲做运动，揾到佢嘅潜能啦。第时啊，话唔定有机会代表香港噶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傍晚的6:4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陆宇光和林志恩在这里。林志恩啊，咁呢一轮咧，因为东京奥运嘅效应咧，可以话全城咧都好关注体育运动吓。咁啊，连咧就系大家都关注到，其实嚟紧有冇一啲嘅大型嘅运动项目可以举行到咧吓。咁大家最关注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渣打香港马拉松啦。咁之前咧就有啲消息就话啊，好似一直都未获得政府当局开绿灯，咁终于去到寻日咧就有一个明朗化嘅宣布啦。咁啊，赛事筹委会咧就宣布咧10月24日。就如期复办呢个嘅香港马拉松，咁如果搞得成嘅话咧，就真系咧香港自从疫情以嚟咧，第一次啊有一个咁大型嘅一个运动项目咧，可以俾公众参与，可以举行到啊，林志恩。 系啊，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参加人数就会冇以往咁多啦。咁以往咧就最多试过成70,000人参加嘅，咁而家今次就会有10,000人左右啦。咁即系话嗰个即系参赛者嘅数目咧，就大概系以往嘅即系1/4左右啦。咁亦都会咧重新规划嗰个路线嘅。咁至于个防疫措施上面咧，就所有参赛者咧都需要喺比赛之前的14日接种政府认可的新冠疫苗，以及出示比赛之前72个钟头的阴性检测证明。另外就是起跑之前和冲线之后都要戴口罩。另一个有即我们都需要留意的安排，就是除了300个精英跑手他们一起起步之外，其他的跑手就会一个叫流水式的起步， 分批起步。 是的，直至去减少那个起步人数，就增加那个社交上面的距离。 是咁啊，再仔细啲讲啦，今次嗰、那个马拉松咧，各个项目加埋嘅最多嘅参与人数咧，就系讲紧18,500人啦吓。咁啊，全马嗰个名额咧有4,000名，咁啊半马咧就6,500，10公里赛事咧就有8,000个名额。咁其实都比以往咧就大幅减少噶啦。咁啊咁多嘅防疫措施会唔会可以让大家可以安心去参加咧？不过另外一啲问题咧就系、是、啊。其实又有冇海外嘅运动员可以嚟参赛咧？因为以往咧，其实讲亲香港跑马拉松咧，一定有好多外国跑手咧飞过嚟香港噶。 譬如非洲嘅选手啊， 会噶有噶，系啊，会赢噶。咁所以今次个疫情个全球个环境嚟睇，仲可唔可以容许呢啲嘅即系海外跑手嚟香港跑咧，都系一个问题啦吓。咁啊，不如我哋都请嚟呢个主办单位一齐倾啦，好嘛？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业余田径总会嘅行政总监伍于豪啊，伍于豪你好， 系你好，两位 你好， 不如都先呼吁一下听众啦，咁如果各位听众咧都仍然有兴趣啊，去到报名参与呢个嘅香港马拉松嘅吓，又或者大家对于今次马拉松嘅一啲安排，大家又觉得系咪满意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即系先问一下伍于豪咧喺制定呢啲嘅防疫措施嘅时候，其实考虑过啲咩嘅因素啊？ 哦，咁其实几方面啦，咁首先都其实啲大半年嚟啦，由即係可能啲賽事去開始去計劃嘅時間，其實一路都已經同民政事務局啊，或者係相關嘅經民事務局同其他嘅政府部門咧，都即係一路去溝通攞緊意見咁樣嘅。咁當然另外一邊啦，我哋都參考翻即係世界各地，咁亦都當然未係完全恢復嘅，咁亦都有啲大型有啲細型嘅長跑賽事啦，都係有舉辦。咁同埋都睇翻我哋可能世界田聯方面咧，咁一啲即係呢方面嘅指引啊，或者係即係佢哋嘅做法會點樣？咁參考咗即係咁多個各方面，咁當然最近要係即係本地嘅政府嘅部門嘅意見啦。咁我哋就即係佢都用咗好多時間再去做翻個即係運作嚇，或者嗰個防疫要求或者防疫安排，咁跟住就即係再去落實嘅。 嗱，咁我哋头先就倾到嗰个海外选手嘅问题啦。咁以往咧，大会其实都会邀请唔同国家嘅即系选手去参赛嘅。咁今次大会会唔会继续有呢一个惯例咧？譬如就系可能系邀请一啲比较疫情稳定嘅国家嘅选手去参赛啊。咁另外一个要求咧，就系而家咧，即系海外嘅选手咧，比赛之前嘅14日咧，就要接种政府认可嘅新冠疫苗啦。咁但系政府认可嘅新冠疫苗其实系有边几类啦，同埋即系究竟而家香港同埋一啲海外嘅疫苗互换嘅安排，即系所谓互认嘅安排之下咧，其实会唔会即系难咗去请一啲海外嘅跑手嚟香港去参赛？ 系，如果就住海外跑手方面咧，咁当然我谂啱啱主持人讲，主要都系针对一啲海外嘅特邀跑手，即系真系可能一啲职业选手啦。咁其实呢一度政府方面都有即系表达过关注嘅。咁因为即系都系即系一个系外防防疫嗰个安排啦。咁其实正如主持人所讲啱嘅，咁就系即系佢哋都建议都要求我哋系即系去一啲低风险嘅地区啦，或者国家啦，去邀请嚟自呢方面嘅地区嘅跑手咧，先会有机会可以过到嚟啦。咁跟住另外方面就系，如果佢哋真系接受邀请嘅，咁佢哋都系要完全系跟足政府当其时就住呢啲地区嚟自啲地区嘅居民嘅一个检疫要求，譬如话14日或者21日或者7日嘅时间，咁会系跟翻最新嘅安排，而中间亦都要做翻足够政府要求嘅一个定期嘅检测，可能系即系喺检疫期间做3次，咁跟住再加上就系、是、如果系海外嘅特邀跑手咧，佢哋系即系都初步讲咗政府都要求咧，就系开赛前48小时之内咧，就再要做多一次检测，去确认佢系一个negative 嘅，咁先系可以去出赛咁样嘅。 系，但我想问你，所谓即系邀请一啲嚟自低风险地区嘅运动员嚟香港参赛咧，咁系讲紧跟翻即系政府所划分嘅高中低风险，讲低风险嘅地区先至可以嚟香港参赛，定系自己其实都有一个另外啲估算嘅咧？因为而家睇翻政府定义嘅低风险地区，其实得一个国家就系新西兰啫。咁即系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即系除咗新西兰之外，就其他地方嘅跑手就邀请唔到嚟香港噶咯，系咪啊？ 都系要睇翻当其时嗰、那个政府方面嗰个名单。咁基本上即系主持人讲嘅啱嘅，咁都系跟翻政府去个风险个定义。咁另外国内嗰、那个即系情况，我哋都会再同翻政府方面去睇翻咁样嘅。 咁另一个我谂咧，即系市民会关心嘅问题就系嗰啲驻足围观嘅观众，即系又有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咧？因为如果围观嘅人佢哋有出现一啲确诊嘅个案嘅时候，亦都好难去追踪啦。咁过去即系奥运嗰个传递火炬嘅时候，其实都出现过啲类似嘅情况。这个你哋会点样去避免？ 呢度就会系即系当然啦。咁我哋基本上如果赛道方面咧，咁都系一啲跑手或者我哋大会嘅工作人员，即系都系有晒认证或者有号码簿嘅人士先会进入嘅。咁当然我哋亦都会系如果我哋工作人员见到即系有太多人聚集嘅时间，我哋都会即系可能除咗工作人员之外咧，咁亦都我哋会加啲即系横额去呼吁翻，即系都唔好话喺度聚集去观赛咁样。咁当然我哋即系可能亦都去稍后嘅时间再同翻即系当区嘅警区嘅警方方面去沟通嘅时间，可能即系都需要系，因为嗰度始终系一个我哋赛道以外嘅范围，咁嗰度可能我哋都会同警方去探讨嗰、那个即系人流疏导嗰个方法嘅。 我想问翻一个根本啲嘅问题先啦。嗱，今次嗰个参赛嘅容许嘅人数咧，就由过往嘅70,000+人咧，就大幅削减至到得翻18,000+人。条数其实点样计出嚟嘅咧？点解系呢个数先至安全咧？ 這個就其實一路同即係政府方面去傾嘅，咁這個其實都係我哋睇翻即係個整體嗰個數目啦，咁跟住亦都其實中間嗰、那個賽事嗰、那個分佈嘅數字咧，我哋其實都真係會睇翻譬如話，尤其係即係有公眾亦都關注，因為今年係搬咗去十月嘅時間，都預計天氣可能比以往年初嘅時間會即係有唔同嘅，咁其實我哋特別喺馬拉松嗰個人數或者個比例咧，其實會比以往都會再少啲。我哋即係有部分嘅可能係撥咗去半馬拉松咁樣嘅，咁、那個情況去再定。咁當然個數目就係、是、都係我哋同政府去一路商討去翻嚟咁樣嘅。 咁另外就係關於嗰、那個防疫措施嘅安排咧，就係、是、參加者要接種疫苗啦，同埋要有一個即係陰性檢測證明啦。但係頭先聽你講咧，就嗰啲跑手就唔需要有一個叫即日檢測嘅。咁有一啲專家都建議啦，係咪可以喺馬拉松當日做一啲叫自我採樣嘅即係測試做檢測咧？ 係 啦，快速測試咧，即係呢個主辦方有冇考慮過都可以加強嗰個防疫上面嘅安排？ 呢度我哋會再同政府部門即係一路跟進翻有冇呢個需要啦。咁啱啱所講呢、這個接種疫苗，再加上就係72小時之內去有一次嘅檢測，而嗰個檢測陰性咧，咁都係即係同政府即係最新嗰、那個要求嚟嘅。咁當然即係我相信我哋同即係政府部門都會一路睇住嗰個疫情嘅發展，咁去定翻最新嘅要求咁樣。 你哋而家規定咧，就係啲跑手咧，就喺經過起點嘅時候要戴口罩，差不多完成賽事嘅時候咧，又要戴翻口罩。其實嗰、那個個界線喺邊度啊？即係究竟我跑到咩嘅階段先可以除低口罩跑咧？ 我哋就都會係個細節咧，真係譬如話係50米、100米咧，咁我哋會即係再同我哋公即係負責嘅單位咧，咁會再傾嘅。咁多數都係會係即係100米左右前後啦，會左右我哋會定咗嗰條線。咁我哋都會有足夠嘅提醒，就俾翻啊運動員你跑即係經過起點後去到邊一個位，咁佢哋可以即係去除口罩。當然喺附近我哋有足夠嘅配套去。俾佢哋去棄置翻佢哋即係戴過嘅口罩咁樣啦。咁至於係終點方面咧，咁其實佢哋都係唔需要戴口罩就衝過終點嘅。咁但係我哋喺終點區去到可能再可能攞佢哋自己補給品啊，或者攞翻自己行李嘅之前咧，我哋中間可能有個位咧，就係、是、啊，你一定要戴咗口罩先可以離開呢一個位去做你下一步，譬如話去攞翻你嘅行李呢個動作嘅。咁嗰度我哋會即係去設置即係一個點啦，一個分界點咁樣去做啦。 嗱，咁而家嗰個全球疫情都比較反覆啦。其實你哋主辦方有冇傾過？有啲乜嘢嘅情況或者條件之下咧，有機會可能就取消啦？又或者如果真係要取消嘅時候，會有啲乜嘢嘅安排？ 咁呢、這個疫情發展都係即係政府一定有大手資料嘅。咁如果係去到即係一個好大影響對個賽事，覺得係一個好大影響或者一個好大嘅問題嘅時間，咁當然即係政府即係一定會同我哋商討，我哋再做嗰一個最終嘅決定嘅。咁至於係如果係真係萬一即係咁好彩去取消嗰、那個安排情況咧，其實我哋就會係當然如果係喺個賽事前14日或者之前啦，咁決定取消咧，咁我哋就會係即係都會係安排翻一半嘅退款嚇。咁而如果係真係喺比賽前14日以內先係即係決定去取消咧，咁我哋就即係會係用定即係會係就不設退款，但係咧就係、是、我哋會將即係。所有嘅跑手咧，就因為我哋本身亦都有個虛擬跑去，即係俾咗其他人士係即係未必佢跑到實體跑嘅，咁可以去參加嘅，咁就將佢去轉移一個虛擬跑，因為本身其實大會亦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嘅。物資去準備咗，而即係中間成個準備功夫咧，我哋即係都係一路去進行咁樣嘅。 其實而家嗰個安排就唔同咗啦，即係譬如嗰個人數啊， 路線亦都重新規劃咗啦。咁再加上嗰個疫情嘅話咧，其實你哋預計嗰、那個報名嘅情況會係點咧？ 這個就真係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咁因為其實自從去20年頭嘅時間去取消咗上一屆嘅香港馬拉松之後呢，其實即係中間其實就真係完全冇一啲大型嘅賽事，都唔好講話長跑賽事，甚至乎其他即係可能大型嘅單車賽事啊，即係講緊係大眾參與嘅賽事呢都係冇。咁變咗其實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可以係即係啊啲市民都係都比較機會市民去有啲個機會去參加返一啲即係健康嘅運動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即係都係樂觀嘅，咁亦都好希望即係大家都當然安心覺得安心先去出嚟去參與同支持咁樣。 係，我想問有冇同政府傾過呢？即萬一啊，萬一喺賽事之中有一啲嘅確診嘅個案嘅時候，咁個追蹤會係點咧？使唔使話全部跑手都要一齊做檢疫咧？有冇同政府傾過啊？ 呢一度咧，我哋就即係會係稍後做一個即係再細緻啲嘅跟進咁樣嘅，即係再研究嗰個做法係點。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主辦單位啦，咁我哋會盡量去俾我哋有嘅資料，譬如話正如所講我哋因為每一個跑手係有一個計時晶片嘅，咁我哋喺起點啊、終點啊，咁或者係賽道一啲分段嘅時間內，亦都會有啲計時嘅地方啦，或者嗰個路段啦，咁變咗其實亦都會有中間一啲位置佢經過個時間，咁變咗其實都可以，即係如果係真係萬一有即係咁不幸有呢個情況咧，我哋都盡量會提供翻一啲相關嘅資料俾翻政府部門方面去做一個嘅追蹤咁樣嘅。 我最後一個問題咧，關於營運嘅，咁其實而家個跑手個人數少咗咁多啦，你哋去揾贊助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困難？ 其實都係一個好大挑戰嚟嘅，咁當然即係亦都多得好多即係贊助商啦，咁都繼續支持喺呢個可能即係對可能商界或者商業方面都係一個即係容易嘅一段時間咧，佢哋都願意去繼續支持我哋呢個賽事嘅舉行啦。咁變咗其實我諗大家都係希望即係都見，即係我哋喺商討嘅過程當中都見到其實大家 有冇都少咗啲贊助？ 反而數目其實都係差唔多， 哦、差唔多 甚至乎有一啲新嘅贊助商去入嚟添，係啦，咁係啦。 好啊，唔该晒伍于豪，多谢你。 OK， 系伍于豪咧，就系主办呢个香港马拉松嘅香港业余田径总会嘅行政总监嚟噶。咁睇嚟咧，就咁即系呢啲嘅防疫措施咧，就要睇睇究竟咧系咪真系可以安全咁俾啲跑手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吓。 咁另外就係如果今次做好呢，其實都有個示範作用， 係 因為即係就嚟有聖誕節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運動嘅活動呢，係 單車節 啦，單車節啊、高爾夫球啊、壁球等等，如果今次係把關做得好嘅話呢，其實其他嘅賽事都可能有機會喺一個疫情之下進行嘅。 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歡迎打電話嚟。 批豁免检疫进行指定专业工作，是考虑到有利于维持香港所需的经济运作和发展。获豁免检疫的人士需要遵守指定防疫措施和其他条件，包括抵港前已经接种疫苗、指定逗留居所、跟从事先指定工作相关行程、使用点对点交通和禁止使用公共交通等。商经局话将继续检查、确认和监察，确保个案符合规定。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不要购买或者使用两款美白润肤霜，产品含有过量水银成分，化验显示含量分别是可接受水平的1152倍和2056倍，中心继续调查并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 兩款屬於品牌 LC Beauty 的日霜和晚霜，產地不明。醫管局之前通報一宗懷疑水銀中毒個案，一名36歲印尼女子在今年4月經社交網站買入有關產品，每日使用。她7月入院後診斷有蛋白尿，尿液樣本的水銀含量高過參考水平，臨床診斷懷疑和使用那兩款產品有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咁而家最主要受影响咧就系龙翔道天桥落桥位去观塘道方向嘅交通咧比较繁忙，龙尾喺蒲岗村道。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有坏车，车龙排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而家反方向咧，观塘道去龙翔道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德宝花园。咁而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前近曲街嘅坏车咧，仲喺度嘅，仲系处理紧。第三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学园街。而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较早前近怡景园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城门谷游泳池。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大会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都是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出咸道南街扶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的。现在尖沙咀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去长沙环、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下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怎样加强我们基层的体育发展？香港学界体育联会董事会主席刘近丽娟 陛下说明不准人觉得体育堂不重要，因为这个是学生应有的。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的会长容树恒 怎样可以在学校里面已经体育普及化，才可以有多些人给人家去选材。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9点至下午6点。选举将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投票人出示香港身份证后，票站人员会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投票人身份，然后发出选票。请踊跃投票。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渣打香港馬拉松咧，就可以如期啊，就喺10月24號舉行啦、嗯。可能對一啲跑手、長跑嘅運動員嚟講，都係啲好嘅消息嚇。 不過唔係好耐之後嘅事嚟喎，其實兩個月左右嘅事。咁究竟即係啲跑手要準備嘅時候，究竟嚟唔嚟得切準備咧？ 係啦，咁啊，因為始終咧疫情都維持咗一段長時間啦，好多人都冇一啲即係出戰呢個大型運動嘅一啲項目嘅機會啦。咁會唔會話都疏咗練習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大家會唔會報名呢個馬拉松咧？歡迎打嚟18723111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長跑運動員啦，佢就係咧陳家豪啊。陳家豪你好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你會唔會報名參加呢個渣打馬拉松啊？ 係會嘅，因為一年一度嘅城市啦，咁啊而家。喺呢兩年疫情底下都真係冇乜比賽，我哋跑呢真係冇乜動力啊，有時跑步都會偷懶啊，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個比賽喺度呢，令到我哋都有個 motivation， 有個動機啊，再加埋其實自己呢喺由細個開始跑呢，我跑咗呢個比賽都跑咗17年㗎啦，加加埋埋，咁所以都係一個情意結，都好想繼續啊。 係，始終呢個活動咧，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多人參與嘅一個活動啦嚇。 嗯，嗱，咁而家就拍板咗，即係10月24號就會進行啦。咁其實距離而家就大概兩個幾月嘅時間。咁即係作為啦，你係一個有經驗嘅跑手嚟講咧，我哋要去準備，譬如半馬、全馬或者十公里賽咧，其實大概要用幾多時間去準備嘅？ 嗱，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全面少少嘅，嗱十 K 基本上咧，我哋都建議有翻起碼都兩三個月啦，係啦。如果你話半馬都要成3-4個月，如果全馬嘅話咧，理想嘅話一個訓練嘅週期咧，最好就有6-9個月嘅，係啦。 咁即係唔能夠而家聽到個日子先至開始練習嘅咯噃。 係啊，其實如果你話對於跑手嚟講，佢哋之前其實都聽聞過，即係係會10月20幾舉辦，佢哋有啲人咧都係如火如荼噶啦，唔理你有冇噶啦，都練住去嘅。有啲人會係咁嘅，咁但係有啲人係直至可能尋日先宣布嘅，死啦！我跑翻全馬好咧，我驚唔夠時間，都會有呢類人嘅。 咁另外而家有一啲新嘅防疫要求啦，譬如就係起跑之前啊要戴口罩啊，咁同埋冲线之后亦都要戴返口罩啦。其实你去即係適应嗰个防疫要求上面呢，你认为跑手有啲乜嘢係需要注意嘅呢？ 如果你话我哋讲返我哋嘅经验啦，田总喺四月份嘅时候搞咗场比赛嘅，咁喺迪士尼迪恩湖里面搞咗一个香港五公里嘅比赛，咁佢就精英赛嚟嘅啫，得几百人、300人，咁亦都系有咁嘅情况嘅。起跑前我哋都要戴住口罩，我哋热身嘅时候咧都要戴住口罩，咁直接起跑前嗰一分钟系啦，先除口罩，跟住就准备起跑啦。 哦，所以已经系有其他运动项目嘅经验啦。反而我想问咧，就系、是、因为今次要所有跑手都打晒两针先至参加，咁其实你嘅跑步圈子之中系咪大家都打晒疫苗噶啦？ 未打晒嘅，当然咁啊，仲有部分啦。咁但系都占咗好，我如果就咁倾偈倾开统计都有70%到咯。都有70%到打咗針 嚇，咁、變咗呢餘下嘅30%，如果要參加今次嘅馬拉松項目，就要趕緊打針噶啦噃。 哦，係啊，因為佢好似話係比賽前嘅唔知幾多日完成兩針就 OK 啊嘛，係嘛？ 比賽前14日，係啊。 哦，其實都仲有時間嘅，不過當然啦，打完針就唔建議即係嗰幾日或者一星期做啲好劇烈嘅運動啦，咁所以。真係大家，如果你話去到尾聲先打完針再去比賽嗰扎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啦。 嗱，咁而家大會都公布咗好多防疫嘅安排啦，咁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同其他跑手咧，即係你放唔放心去參賽啦，同埋你哋認為有邊方面啲安排係可以再做得周全一啲 嘅？我老實講啦，今次我覺得呢一個政府肯咁樣批出嚟嘅，真係算係比較大膽嘅。即係方向嚟㗎啦，咁可能近排體育盛事係非常之即係令到人好鼓舞、振奮人心啦。 但是在我自己的立场来看，萬多人去比赛其实真的也都有存在某程度上的风险的。是啦，咁睇下大会去嗰、那个究竟起跑嗰个流水式嘅作业起跑究竟会系点样啦。我諗佢哋都同相关嘅政府嘅人员倾緊嗰个起步，可能每次最多几多人啊，咁可能会唔会重叠啊，追上去嘅时候啊，咁我諗佢哋呢啲细节嘅嘢仲有待再安排。是啦，咁当然如果你话讲返我哋跑友一啲意见啦，佢哋都系50-50嘅咋。有一半人都是觉得我都是不参加啦。第一他又觉得怕啦。咁第二他就会觉得、哦、我好像练不够喎、哦。对啦，咁不如等二月嗰个先啦。因为下年正常2022年嗰个会是二月嘛。因为大家都觉得十月其实我而家练呢好热啊，又练不到一个好嘅成绩。咁、所以他哋有啲人都唔係话有意欲报嘅。咁当然有啲人就想愈挫愈操啦。对啦。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疫情以嚟啦，都一年半啦，超过一年半啦，咁其实你哋作为跑手呢嗰、那个嘅练习系点啊？ 我哋真係大家都经历过戴住口罩要练跑嘅日子，夏天仲有上年夏天啦，嘩真係跑到真係就嚟晕低咁滞啦。 咁但係政府系容许户外运动可以除口罩嘅。 係呀係呀，上年唔得㗎嘛。 係 后期先得啊。 后期先得 啊。嗰段时期大家都非常之辛苦啦，但係香港人太喜欢跑步，佢哋用千奇百趣唔係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呢去跑步啦。 有几趣呀、啊。 好劲嘅口罩返嚟啦，口罩里面呢又有个风扇㗎啦。跟住。又好透氣啊！咁啊，佢哋我哋香港人嗰個應變能力咧非常之強噶。咁而我自己你話喺呢年齡裏面啦，咁我都喺練習嘅時候咧，係好似你話齋啦，係放寬咗，而家做運動唔使戴口罩啊嘛。咁我戴住口罩，我真係覺得好辛苦。有時候我會選擇喺啲人少啲嘅時間啊、地方啊去進行練習咯，都避免話太過人多嘅時候真係一堆人跑啦。咁而家喺近呢幾個月，大家嗰個疫情嗰、那個防疫嗰個情況都做得幾好。咁其實稍微寬嗰啲叫咩放下咗少少嘅心頭大石，咁都敢一班人去跑嘅而家係啦。咁當然大家喺熱身啊，或者喺一堆人當中嘅時候，我哋會即係有少少保持翻距離啦。咁啊，到時候戴翻口罩咁樣嗰啲咯，係啦。 但你睇咧，其實即係呢一年幾以嚟咧，跑步嘅人有冇少到啊？即係譬如嗰啲跑步班啊、跑步小組啊，有冇人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都冇再嚟咁樣？ 係影響咗好大噶，咁啊都叫做而家恢復得叫做七七八八啦。如果你話喺我哋以前正常時期嘅話咧，而家都少咁兩三成嘅人噶。如果你話早嗰一年，嘅時候直頭係得翻兩三成人係跑步嘅就講就係啊，咁好多都選擇真係自己跑啦，唔會一班人聚集啦，又或者喺上年好嚴峻嘅時候，大家都唔敢出街嘅真係。 嗯，剛才提到即係疫情影響咗你哋練跑嘅狀況啦，咁其實上年都係取消咗嗰個渣打馬拉松啦，咁然後今年又褪咗個時間啦，咁你頭先講到就少咗時間練，而且好熱啦，如果而家要去練嘅話，另外呢就係因為少咗即係嗰個海外嘅選手，其實你會認為即係對於你哋參賽者嚟講呢會有一啲乜嘢表現上面嘅影響呢？ 如果你話少咗外國人參賽嘅話咧，對香港人嚟講，有好有唔好。好嘅就係獎金方面咧，香港人攞個機會會大咗啊嘛， 多咗機會贏啦，係嘛？ 係啊，係啦。你話唔好嘅就係、是少咗啲人推動我哋咯。不過老實講，請得嚟嘅，因為我哋呢個係金標賽啦，都係一啲世界級嘅運動員，但係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都未必跟得上嘅，咁所以對我哋即係嗰個影響又唔算話真係好大，佢唔嚟反而我哋攞更多獎個獎金仲開心添啊！ 我想問咧，東京奧運呢個熱潮咧有冇都帶動翻少少啲跑步嘅熱嘅風氣啊？ 東京奧運直頭係令到啲跑友咧，好似啲鬥心翻咗嚟啊！ 係啊， 佢見到啲運動員，哇，好振奮人心啊！尤其是即係香港隊攞牌嗰幾日咧， 升晋级啊，八强四强咧，啲人跑得特别劲嘅，真系系啦。 OK， 再加埋咧，昨日定前日宣布呢、這个加码复办嘅时候咧，哇，成班人跑到嘻嘻去去，真系。 咁啊，睇嚟都真系有啲即系鼓励嘅作用啦、啊。好啦，咁啊，陈家豪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系，陈家豪咧就是、一位长跑运动员嚟噶，咁我哋又即管睇下咧，究竟呢个赛事搞成点样咯？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讲讲其他话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嘅慢性病可能系。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濕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種各樣嘅腦癇啊、抽筋啊嗰啲情況。但係所有頭先我提及呢一啲慢性病咧，其實都適合打針，我哋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較嚴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針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六十年代电子音乐越嚟越多采用喺流行音乐，好似 Beach Boys 嘅 Good Vibrations 加入咗 Theremin 风雷鸣嘅演奏，成为得嚟带一点迷幻。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玩创电音。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啊。林志恩继续讲讲呢单咧，就系都全城关注嘅一件案件啦。咁就系一名姓马嘅青年人咧，就五年前，2016年咧，就借咗一个地，借咗佢嘅地址，俾一个朋友去到接收一个嘅包裹。咁后来咧，就海关发现咧，个包裹里面系藏有一个1公斤嘅可卡因。咁呢名青年人咧，其实冇自己攞到噶，咁佢就将嗰个嘅攞领取包裹嘅通知卡咧就俾咗其他人，咁但系后来咧仍然都被控告咧就系企图贩毒咧，就系被判囚咧23年，直至到咧就系上个月啊，先至系上诉得席，咁啊上诉庭咧就判佢无罪释放，咁啊上诉庭咧亦都发现咧，咁啊原来咧就系当初佢有一个嘅师爷啊吓，即系律师楼嘅成员啦，律师楼嘅职员啦，咁啊当初咧就劝呢位青年人咧系认罪，去到换取咧。佢嘅朋友系无罪释放，系撤销控罪嘅咁。咁啊，上诉庭咧就质疑呢一个嘅师爷当初游说佢认罪嘅呢个师爷咧，原来咧系案底累累嘅。咁根据资料咧，就呢个师爷咧就曾经犯过呢个强奸啦、抢劫同埋勒索等等呢啲嘅有案底嘅咁。咁但系咧就为被告咧就提供法律意见。咁兼且咧就喺被告咧喺法庭羁押期间咧，就曾经系探访过咧就系呢位嘅被告。同埋咧就劝佢认罪，咁究竟点解会发生呢啲咁样嘅事嘅咧？林志恩， 系啦，咁啊呢次社会上面嘅讨论咧，即系除咗同情即系马家健之外咧，另外都有人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律师行啦，同埋负责律师专业操守嘅组织即系律师会啊，究竟喺呢件事上面有啲乜嘢角色嘅咧？嗱，咁而家香港嘅现行法例入边咧，《法律执业者条例》第53条第3就列明咧，任何律师咧都唔可以雇佣或者支付酬金咧，去俾根据佢所知道系犯咗涉及不诚实刑事罪行嘅人嘅。咁啊，但系咧，呢一条条例究竟系点样去操作嘅咧？嗱，譬如啦，如果一个有关人士佢唔系喺在任律师楼嘅期间系触犯一啲刑事案件，咁如果佢声称佢自己过往系冇案底嘅话，咁律师楼本身有冇方法去核实嘅咧？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法律执业者条例咧，亦都规定咧，律师楼咧就系唔可以喺冇律师会书面嘅许可情况之下咧，就去即系聘用呢一啲所谓叫做涉及不诚实刑事罪行嘅人啦。咁究竟即系律师会出呢个？ 書面許可的時候呢又有啲乜嘢程序嘅呢？咁呢個亦都係社會上面而家討論緊嘅問題嚟。 咁我都要交代翻最新嘅進展啦。咁其實呢名呢就係、是、當初就係、是、遊說被告去到認罪嘅呢位師爺呢，咁最新呢就係、是、已經佢被捕㗎啦。咁佢呢就係、是、被指呢係涉嫌妨礙司法公正，連同呢就係、是、代表當初被告嘅一位大律師啦，咁同樣被捕啦。咁呢位師爺呢就唔准保釋，咁而呢就係、是、涉案嘅大律師呢就獲准以30万呢係保釋嘅。咁我哋不如都關注一下究竟啊，即係呢個嘅點解會有一啲即係可能有案底或者涉及一啲唔誠實罪行嘅人士可以獲聘於即係律師樓嘅呢？咁不如都請一位呢就係、是、即係熟悉相關問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呢就有前香港律師會審查及紀律常委會嘅主席啊陳曉峰。陳曉峰你好。 Hello， 宇光你好。 你好啊，首先请你解一解咧，就系、是、呢头先所讲嘅法例规定啊，即系讲紧咧就系律师楼咧就系、是、律师唔能够聘用或者俾钱一啲咧佢据佢所知系裁定犯咗涉及不诚实嘅刑事罪行嘅人。咁首先系律师楼或者律师点知道佢要请嘅人有冇犯上刑事罪行嘅咧？去边度查咧？ 你问得好好、啊、嗱。律师会是一个监管机构啦，咁佢亦都要行使呢个法律执业者条例里面头先阿林主持提及第53条啦咁样。咁但佢边度查呢？我哋发牌俾边个呢就首先要同佢傾，我发得牌俾你律师啊，我发得牌俾你律师楼，我发得牌俾你，咁你呢就有个责任呢就根据我哋嘅要求去做啦。咁就包括咧唔好請呢啲唔誠實嘅人啦，犯咗唔誠實嘅案嘅人，做同事啦。咁如果你個問題係話，究竟佢點樣知道，大家點樣知道咧？其實呢一刻咧係好靠嗰、那個聘用者咧，即係個律師行嘅老細或者律師行啦，可以話啦嚇，去問嗰個求職者，喂，你有冇㗎，先生小姐？你有冇做過呢啲嘢啊？咁樣咯。 哦，即係純粹係問翻嚟求職。嘅人士嘅啫，咁佢如果佢冇如实咁讲，咁点咧？系咯， 佢就即系擘眼，即系或者擘开眼讲大话咁系嘛？咁所以我谂值得考究嘅咧，就系会唔会好似即系外国，譬如请啲老师去啲幼儿园去教小朋友，需唔需要 check 呢个人有冇案底啊？或者系 而家香港都要吓， 都要嗬，系咯，咁好多。呢方面嘅嘢嗱，呢刻我哋未有，以我所知啦，未有呢个要求。咁就但系某程度上都交个责任啦，或者嗰、那个信任，我哋俾个信任俾个律师去尽量查啦。即系我哋当然唔 expect 有个律师系明知故犯，或者扮唔知，或者查到草率到，即系根本就 you know 唔 check。咁啊，即系坦白嗰阵时啲嘢，佢心里边点谂，佢做过啲乜？其实你查是查不到的，因为某程度上呢我们讲紧包括海外犯法都好啦，犯了这些这样的不诚实的法例啦，有关的罪行呢都是不应该请的，不是只是香港。所以其实怎么 check 都 check 不完的，就是这个第一点啦，那不代表不应该 check。所以我觉得呢个方向可能是律师会应该跟警方去探讨一下究竟平时拿的所谓良民证，即是或者没有罪案记录这个可不可以适用于我们这一行呢？律师固然要诚实啦，咁作为一个律师嘅同事我哋而家呢刻就我諗冇乜点界分，如果你喺律师楼唔系律师嘅话就冇乜点界分，你系即系其他岗位啦，未必有太大界分，即系你做我譬如我做茶水部又好啦，我最鍾意斟茶啦，咁或者系你系一个叫做文员咁样，我諗嗰个分别唔系太大，唯一嗰个分别呢就系、是律师会都有个要求，或者有啲惩教所嘅要求，就如果你探一啲囚犯或者系嫌疑犯，咁啊锁起咗嘅，咁咧律师就可以探。佢唔想任何人入去嘅，因为可能教佢讲大话啊，教佢点样即系或者同佢传话做啲违法嘢，系咪？咁所以律师可以入去。咁佢仲有个概念咧，就系即系我哋叫做 authorized clerk 咧。就授權文員都可以入去嘅喎，咁所以會唔會自得限到呢兩種人都應該述職之前咧，全世界 check 唔曬噶啦，喺香港揾警方幫幫手。 係嗱咁樣啦，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7:30嘅新聞報導啊，不如陳曉峰，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 好啊，唔该， 多谢你。咁啊，我哋继续讨论紧咧，关于呢个青年人咧，就系、是、都结果系坐咗五年，受惠冤狱啦。咁终于就系、是发现咗一个佢当初咧就系、是、有私嘢咧，就系、是、劝佢认罪嗰个问题啊。转头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被告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和涉嫌协助他潜逃台湾的陈子华被控违反国安法，两人在高等法院认罪。李宇轩在庭上说感到抱歉，案件押后到明年一月三号再讯。控罪指两人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助理 Mark Simon 以及刘祖迪等人串谋寻求外国向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等行动。控方在庭上读出案情指黎智英和 Mark Simon 是幕后主脑，并提供财政支援，透过陈子华传达指示，松光团队是用作实施阴谋的平台，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和外国政治人物等建立联系，并在世界各地举办政治活动，而两名被告是核心成员。案情提及李宇轩等人发起众筹，在多国的报纸刊登宣传。李宇轩被捕后， Mark Simon 叫陈子华继续工作，并会为他提供协助，包括逃亡到美国。四名港大学生涉及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有关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议案，被控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和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的交替控罪，各人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到十月十五号再处理，让警方有足够时间检阅证物，期间在下个月十四号要再开庭，控方需要交代进展。一名三十二岁男子日前在鸭脷洲海怡半岛的张永发医生诊所抽样咽喉拭子样本检测，发现对新冠病毒初步呈阳性反应，他并没有病征，入院后病毒检测呈阴性，亦未有抗体，怀疑样本受到疫苗污染。卫生防护中心指男子在金钟上班，从事文职，有三十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家人和紧密接触人士，已经安排进行隔离。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到诊所视察之后说，诊所曾经为其他人接种科兴疫苗，医生在同一张诊症台为男子取样，很大理由怀疑样本被疫苗残余病毒核酸污染。袁国勇指出，接种疫苗时容易在抽针过程令疫苗病毒弹出污染环境，他建议诊所医生打疫苗位置和取样检测位置分开，每次打完针之后都用漂白水清洁。警方拘捕十四人涉嫌贩毒和制毒等，并捣破一个贩毒集团的主要毒品仓库，检获148公斤怀疑冰毒和86公斤怀疑海洛因，数量是今年最多，市值大约1亿9500万。警方说贩毒集团运作精密，将毒品存放在不同地方，减低侦查风险，集团成员亦不会亲身进行毒品交易，利用青少年贩毒将风险转移给他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晚间大致多云，听日渐转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另外，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曲街第三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一带咧只系多车啲，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还是比较车多缓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如心广场挤塞的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提一提大家，清水湾道有剪树木工程，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的车尾要装上红色的反光器，在晚上又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就要开着白色的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的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荃湾嘅大涌道近住海兴路啦，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系香港残奥之友黎文希。我希望点上一首《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为香港队打气。就算大家经历了很多困难啦，咁都唔好放弃。你们身后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紧你哋。 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敢你是你。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心中有着你。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论自由，言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就係一名青年咧，就係被控企圖販毒罪咧，就罪成啊，就係判咗囚。結果咧，服刑五年之後咧，先至上訴得席啊。咁亦都咧係發現咗咧，當初咧有一名嘅律師樓嘅師爺咧，就係遊說佢咧係認罪嘅。咁而呢位師爺咧係有案底在身嘅。咁究竟點樣理解呢件事咧？我哋頭先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律師啦，就係香港律師會前審查及紀律常委會主席陳曉峰。倾紧啊，请翻陈晓峰出嚟先。陈晓峰你好， 系啊，系你好，宇光， 诶林志恩，志恩，嗯， 系你好啊， 系啊，咁啊，我就想问一问咧，关于嗰、那个案底有案底记录嘅法律人员嘅问题嘅。咁你头先就提过啦，其实只系有大律师啦、律师同埋律师会授权嘅文员咧，先至可以入去法院嘅拘留室去见被告。咁其实而家咧，即系律师会系点样？即系譬如按住一啲乜嘢嘅条件，先至可以批核一个人咧成为授权嘅文员咧？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其实律师会寻晚咧都发出咗一个警告嘅，就系、是、 子会员咧就聘用陈强利啦。如果要聘用咧，或者 涉案嗰事 系啦，如果要聘用或者俾报酬嘅话咧，就要书面咧向律师会申请。其实可唔可以请陈耀峰嚟讲一讲咧？即系而家律师会咧，如果譬如有一啲嘅会员要去申请去聘用呢类型嘅背景嘅人咧，有啲乜嘢嘅程序啦，同埋律师会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咧，先至会批准诶一啲律师系可以聘用呢啲有所谓叫做有案底嘅人士咧？ 嗯，多谢你啊，子欣。第一个问题啦，就答第一个问题。这个授权嘅文员啦，我哋讲紧，因为即系大律师始终大律师公会管噶啦，就系我哋律师会管。咁我哋通常要求高嘅，我哋咧就系、是、要嚟律师会申请，就话我系律师楼，我有个同事咧做文员都做得几好，好有经验啦。咁啊，通常讲紧即系好几年嘅经验啦，三至五年或者以上，即系做开即系跟开呢啲嘢。咁啊，即系咁啊 ，show 翻俾即系展示翻俾我哋去审核，就都可以咁样啦。吓，咁佢就可以摆上嗰、那个可能啊，被批准摆上个名单度、嗯。就其实我见到好多时都唔批嘅。 系 吓，咁、就但系呢一个 case 咧，呢、這个即系所谓嘅师爷啦吓，陈师爷。听闻话佢都唔喺个名单度嘅。 嗯、 啊。所以唔系我哋我估啦，唔系嗰个会。知佢有问题有批俾佢。 咁点解结果佢可以去探到羁留嘅被告嘅呢？ 我諗你係啦，问得好好。咁我諗要问返即係嗰个场地嘅有关管辖人员，究竟呢个人係点样入到嚟㗎啦。 即係咪要有一啲身份证明先至可以入到嗰个场地去探被告？ 正常系嘅，但系即系亦都系个人嘅 understanding 啦，即系有啲场地佢或者即系应该 check 又 check 得唔够严吓咁样啦。 咁、那个身份证明系大律师公会同律师会发出定系点样噶？ 系噶，我哋会即系确认嗰个身份，咁佢就可以 base on 嗰个身份吓、就建基于个身份就可以俾人喺门口度 check 完就俾佢入去。咁但系嗰个查核嗰个动作咧就系啦，就唔系即系唔系律师会做啦，系啦，咁大家明白发生咗咩事啦？我谂 咁嗰个授权人员嘅权限啊，即系可以探被告嘅权限，究竟系每次探访嘅申请啊，还是申请咗一次咧就可以长期去到探被告咧？ 长期嘅、 ，OK， 系啦。 另外头先就係嗰个即係书面申请嘅问题，就係话嗰个如果会员要去聘用呢一类可能有案底记录嘅人呢，其实律师会系咩条件之下先至会批准啲会员系去聘用呢啲人士 嘅？基本上呢就头先讲就如果聘用呢啲咁嘅授权文员啦，佢又返上一叻啊，种种即係做咗好耐，咁人格觉得个 OK， 咁咪批囉。咁但係都会问喂有冇做过一啲违反咗一啲不诚实嘅有关嘅罪行噶咁样。有嘅就基本上以我所知就一律唔批嘅。一律唔批。 其实不诚实罪行包括边啲呢？而点解有一个咁样嘅规定，就係犯过不诚实刑事罪行嘅人士係唔可以即係获得呢啲律师楼聘用？点解有个咁样嘅规定嘅呢？ 我諗首先就係因为嗰个法例咁写啦，个条例咁写啦，头先係啦讲出嚟嗰、那个指引讲出嚟嗰个法例啦，咁533啦应该係咁冇记错。咁就但点解係咁啊？我諗歷史上未必一定香港嘅或者第啲地方發生過呢，就係、是、我諗呢啲師爺呢有陣時佢兜生意，即係我哋唔係好想佢入去兜生意或者傳話，即係我諗意大利嗰陣時嗰啲黑手黨，我諗即係個老闆喺裏面，即係個大佬喺裏面被人捉咗，有人幫佢傳話就唔好啦。咁我哋當然信任律師，或者係而家呢個年代仲有啲即係高級啲嘅師爺啦，就叫做受管文員，咁佢哋就信任佢哋唔會做啲咁嘅衰嘢。 咁不诚实刑事罪行系包括边啲啊？ 问得好好，因为咧就其实冇仔细地讲嘅，个条例所讲嘅嘢咧就好似大家睇到咁，或者引读咗出嚟咁，咁所以我谂偷嘢啊，抢嘢啊，或者系诱惑人哋去强奸人哋啊，所以譬如嗰次嘅强奸有冇涉及诱惑我哋唔知啦，咁所以嗰个强奸当然系唔好嘅嘢嚟啦， 但係有冇不誠實？即係從法律嘅角度要可以考究嘅，即係從人格角度，即係梗係唔啱啦，係咪？即係 ethical 而家唔可以咁啦。 嗯，其實呢單案咧或多或少都顯露咗而家嗰個法律執業者條例咧係有一啲嘅漏洞，係可能會被一啲非法分子去濫用。其實律師會咧就可能會同警方去聯絡啦，就係商討究竟點樣去完善成個刑事定罪記錄嘅程序同埋範圍，令到咧呢一條法例可以發揮嗰個立法原意。但具體上面嚟講咧，即係應該係要點樣去有一個操作機制，係咪就係話即係律師樓係？要去負責去核實啦，還是個責任係喺邊個嗰度？ 我諗第一咧就係頭先阿宇光都提到就話，律師會啱啱出咗份嘢咧，就係喂呢個陳師爺係唔請得假咁樣。咁我諗第一就唔好當佢後知後覺先，即雖然我唔在位啫，但係即公道話啦，因為你知先講得，你唔知你唔可以好似罕見咁話俾啲會員聽噶嘛。其實我哋有張好長嘅名單，即基本上一世不取錄嘅、叫大家咁因為呢啲咁當有啲人 check 翻，咦都過咗身啦，咁啊攞翻落嚟啦個名咁樣咁就你話個法例可以點改？咁我諗即大家傾咯，即係會唔會係淨係不誠實都唔足夠呢？因為即係呢個人，即係聽聞又強姦係嘛？即係強姦係咪一定係 dishonest？ 我又唔好肯定。佢話勒索係咪一定 dishonest 咧？又我又唔好肯定。咁所以會唔會淨係即係可以再廣闊啲？但係咧，我建議啦，都唔使話寫死。呢三個、四個、五個條例就犯咗就係唔得。因为咧，即系普通法通常都系写得阔啲，咁样嘅。 咁你话即系有一啲系不取，即系不可以叫聘用嘅一啲名单啦。咁嗰啲名单系俾晒你哋律师会嘅会员啦，还是系其实要请人嘅时候先至向律师会去到询问啊？呢个人系咪呢个名单上面噶？ 哦，多谢你。我哋每个礼拜都有会长的话同埋即系律师会嘅一个俾大家嘅通告。咁后面有夹咗，即系有冇新人加咗啊？即系大家系边几个啊？咁样， okay. 所以当然你可以请人特登去问多一次，佢好愿意帮你，即系帮我哋啲会员。 咁而家即系有，即系的确有律师楼系请过呢位师爷去到工作啦。咁呢个嘅律师楼有冇可 能？好似话系啊， 有冇可能要承受一啲嘅纪律处分？ 可能啦，但系即系或者即系我谂。法理上就可能啦，但系事實上會係咪發生緊就唔方便評論咯。 咁但係如果從一個市民嘅角度咧，譬如我去接受一啲法律諮詢或者服務嘅時候，其實我可以點樣去避免聘用到一啲譬如不當嘅法律人員咧？嗱，因為如果我即係終止服務或者我臨時轉律師咧，其實對個被告都影響都好大嘅。即係市民可以點樣自我保護咧？ 我有個即建議咧，我都聽過唔少人有陣時即叫做。逐啲講 high 咗嘢即係好似咁樣。咁點解呢？因為我第一唔好有個誤會，就大律師同律師之間咧，一個大一個小，小個實渣一個大一個，呢個好大誤會嚟。我哋分工嘅問題啫。我哋英文 barrister 嘅翻譯變咗大律 師。名嘅嘛， 咁係啦，大家誤會咗。 Okay. 所以即係亦都有啲市民就係、是有呢個誤會咧，佢就先揾個大嘅，先揾個細，後揾個細嘅。咁佢揾咗大一個咧，佢就話我冇咩錢俾，跟住叫大個介紹個律師樓是但都得㗎啦。咁樣我錢又唔係好多，咁你是但揾緊幫我，咁我主要靠你講嘢啫。你揾邊個律师，我小律师吓，难逐啲讲，我唔理噶啦，你揾啦。咁所以我谂，子欣要戴眼识人咯，即系佢要即系做好自己嘅尽职调查啦。咁大件事有咩事系咪？咁啊，即系唔好谂住，譬如有个人咁讲啦，喂，同你政治理念一样，或者电视机见到佢多啲，咁律师都唔系专会，所有科目都专噶嘛。咁所以要查清楚，问下攞多啲 reference 都好嘅，我觉得。 好啊，唔该晒陈晓峰，多谢你。 唔好客气啊，系 多谢你吓。 系啦， 咁啊，陈晓峰咧就系前律师会嘅审查及纪律常委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转头再倾啊。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吴峰林。 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讲真，好多废话喺中间。我只系话咧，将啲废话斩断啲。当时我听紧佢讲嘢嗰阵时咧，我手已经做紧嘢噶啦。咁之后睇佢讲完晒之后，咁啊大家睇睇咯。个客已经好 surprise 啦，我知道了解紧发生咩事，咁我就佢已经改紧噶啦，已经系。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 踩单车游泰国到西藏。 上星期傾到樹伯伯展開泰國部分旅程，今個星期繼續雲南到西藏。 佢途經雲南，經歷艱辛，到路路暢通情況，更加遇到熱情大媽為佢打氣。 至於係西藏，雖然成日要露營，但係欣賞到大自然嘅靚景，當中嘅 tips 同埋注意事項，留意星期六下晝四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柳蓮、 歐海星、仙奴， 旅遊樂園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49分，继续有陆宇光和林智恩在这里。林智恩，不如讲讲这个的一个叫做公关的计划。大家都知道啦，即2019年就香港爆发这个反修例风波。之后呢，政府就为了重建形象，就在去年的时候聘请了一间国际公关公司，就为香港去到制定一些传讯、市场推广和广告的宣传策略。咁啊，见到咧，寻日咧就喺立法会上面咧，就有议员去到问翻咧呢个计划嘅一啲详情啦。咁究竟佢最后啊，就结果系用咗几多钱咧？嗰个计划嘅进度系点咧？咁同埋有冇啲下文系一啲后续嘅啲工作要做咧？咁结果获得嘅回复咧，就系由民政事务局咧去到答啦。咁啊，讲话咧就系结果系用咗咧就系570万美元咧，就俾呢个嘅承办商嘅。咁啊，总共即系大概系4400几万嘅港元啦，咁而系做咗啲乜嘢咧？咁就系做咗一啲本地同埋国际嘅基线研究啊，咁就睇下咧啲市场对于香港嘅观感系点，亦都咧得出一啲譬如核心信息啦，就系话香港系亦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咧，对于国际社会嚟讲。咁啊，阿林智恩又点样睇呢方面嘅答案咧？咁其实呢个嘅公关嘅计划，咁其实系啲钱系咪使得物有所值咧？咁同埋嚟紧香港系咪真系要做一个咁样嘅公关宣传嘅计划咧？咁但系睇嚟咧，仍然未有一个落实嘅时间系提供到出嚟。 系啊，因为咧政府寻日回应就主要系关于嗰个整体嘅宣传策略同埋计划啦。咁但系而家嗰个推行问题就系政府会有啲乜嘢策略去推行啦？咁尤其是有部分系海外宣傳啦，但海外疫情亦都好多變數。另一樣就係嗰個監察問題啦，因為而家咧嗰個監察同埋評估服務嘅部分咧，就唔再需要原本嗰個承辦商做埋啦。咁因為原本嗰個承辦商嘅合約已經完咗啦，咁嗰個所謂績效管理嗰部分咧，或者嗰個檢討嘅部分又由邊個去負責咧？會唔會政府又再請過一間公關公司去負責咧？這個我諗都係市民會有嘅疑問嚟嘅。 不如都請翻咧，就係尋日喺立法會問咗呢個問題嘅議員同我哋傾下啦，就係新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啊，叶太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不如请你讲下背景啦，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咧？关于呢个公关的一个公司的合约啊？ 因为就初时一知道批出呢个合同俾呢个康兆林公司咧，根本呢间公司有争议嘅，咁啊600几万美金已经觉得太贵啊，咁啊过咗一年想知佢做咗乜嘢咧，咁啊问下佢咯，系嘛？咁啊，發覺其實做嘅嘢，佢做咗好少嘢嘅，即係做嗰啲嘢就所謂國際基準研究。我諗佢有手上嘅本錢就係佢有個 international database 啦，係咪？即係佢一定有啲資料，佢知道問啲邊啲香港嘅經貿夥伴，假如你問識香港嘅國家或者地區。不同的階層他對香港怎麼看法啦，是不是、他不會找那些完全不知道香港 的國家啦，他有定手頭有些資料，他就做了一個調研啦，得到那些對香港的看法，即是阿媽是女人我們個個都知道啦，國際都會啊，活力澎湃，他就打造了四個信息啦，但是都未推出，都未能推出宣传计划，因为疫情啊各样啦，系嘛？其实主要就系定咗个策略啦，有宣传计划，咁完全未做，咁咧就其实呢啲即系做570万美金。4000万做咁少嘢，我觉得太贵啦。 咁不如话说回头啊，吓叶太，你觉得政府应唔应该啊要做一个嘅公关宣传嘅策略咧？咁而你觉得而家系咪适合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 政府做咧就因为系2019年黑暴嘅骚乱咧，香港喺海外好多负面嘅宣传，系嘛？其实嗰啲宣传负面系有政治偏见嘅，即系香港人。有啲暴力嘅行為，佢美化為 追求民主自由，系嘛？嗰啲完全一面倒，完全无视香港真实嘅面貌嘅，呢啲你点宣传都冇用噶啦。呢啲传媒有偏见嘅，咁你知报章都卖过啦。嗰时候政府想揾喺外国嘅报章刊登广告都唔肯啦，系咪？因为佢哋好偏帮嗰啲出嚟游行示威嘅人士，系咪？咁所以就咁嗰时候政府就当然有人同佢讲话，你正式揾个外公关专家嚟修补你海外嘅形象啦。咁所以就使咗600多万美金揾呢间公司啦。其实就算揾到做晒作用都不大嘅，因为佢话揾到嗰啲人哋点睇我哋国际基准研究，或者嗰啲信息，即系点样 sell 香港、推销香港系个安全蓬勃发展嘅市场，极具潜力，开拓亚洲、内地。哇！我哋几十年来都知啦，香港创新各方面负盛名吓。真系早就知啦，使乜使咁多钱？佢话俾我哋知啫。咁啊，宣传计划佢定咗策略，不未推出。咁啊，唔知佢具体嘅咩宣传策略啦，因为政府冇讲啊嘛。系咪话全球嘅报章卖告白？咁你知啦，我哋都睇过呢啲国际知名嘅媒体，你卖个告白卖香港，佢讲明 sponsor 俾钱嘅啊。咁啲读者知道系俾钱嘅啊。咁所以个真实感咧就打咗啲折扣啊！其實講嚟講去，即係有蛇自然香啦。如果香港係保持繁榮、穩定、安全，而家我哋已經恢復安全啦。其實我哋抗疫工作做得唔錯啊，經濟學人啦，呢啲好客觀噶啦。雖然成日鬧香港，咁都話我哋喺呢個抗疫情況下嗰個正常指數全球第一個 normalcy index 係咪啊？比我哋96分喎，96% normal 喎。咁啊，或者我哋奥运运动员嘅成绩咁标青，作为一个细小嘅城市，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咯。所以我觉得，就算佢做完咧，使咁多钱都冇乜用。其实唔值噶呢啲。 叶太又提到咧，而家政府就话个计划同个策略就已经喺度啦，但系真正实行就下年先开始推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嗰个疫情唔稳定啦，而且个国际关系其实都会变嘅。咁你担唔担心即系用咗咁多钱去做宣传嘅策略咧，其实会过时咧？而政府寻日去回应你嘅提问嘅时候咧，有冇交代过？有冇一啲补救措施，或者直接啲讲系避免一个所谓叫烂尾嘅情况出现咧？因为而家嗰个服务入边咧，都包咗一个叫危机管理计划，其实系咪即系所谓就系避免呢个计划出错意思啊？还是其实政府系佢仲有其他嘅部署喺度嘅？ 因为呢个系个书面嘅提问啦，就冇机会去追问政府。但当然出年都唔知形势点啦。或者我哋抗疫好成功，或者 Delta 传到嚟，希望唔系啦，系嘛？唔知有乜嘢危机出现啊嘛，所以危机补救。即是万一又遇到，譬如举个例，我想19年头都估不到会有这么多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的，出现过这么大的危机。如果有发生再有些估不到的黑天鹅事件，他给些意见这样的。讲来讲去最重要都是香港自己自强，是不是？譬如说我们运动员在冬奥表现这么好，被人看到哇，香港虽然经过两年这么混乱又受疫情打击，啲運動員仍然好有鬥志，史無前例咁好嘅成績，呢啲咪香港最好嘅宣傳咯。 但始終即係國安法嘅推行咧，喺國際社會之間係有唔同嘅意見嘅。的確，即係無論大家覺得點都好啦，即係喺國際社會間係有爭議嘅。而咧亦都有啲公關公司咧，其實都曾經咧入過標而退出嘅。咁你覺得喺即係真係要去到宣傳香港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咧？ 譬如你话呢个基准研究就完全回避咗政治问题嘅，人哋点睇我哋，话我哋执行国安法啊，打压人权自由，你完全避晒嘅啊，你当冇发生到嘅。咁如果你要处理啲最紧要官员去解释咯，其实好多外国传媒揾我哋，即系作为议员揾我哋，一般就系讲特区政府嘅官员极少向外国传媒解释咯。虽然我而家留意到咧。政府咧一定会出啲新闻稿去反驳嘅，即系譬如有外国政府谴责我哋民主倒退啊，咁佢一定出个 statement 去反驳。各地嘅经贸办事处都一定写嘢去反驳一啲报章对我哋不实嘅报道嘅，咁呢啲做咗啦。但官员亲自去解释，做国际知名嘅节目不断解释系少嘅，或者官员去做 用社交媒体面对国际社会亦都系少嘅，咁、所以政府官员应该多啲自己去，虽然唔可以亲自飞去边度，系因为疫情， okay, 但你应该做多啲国际解说，自己系做少。 嗱，而家政府咧就暂时唔会再即系计划去聘用一个新嘅公关顾问服务咧，去做一个即系检讨或者绩效评估啦。其实你会建议政府点样先至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完整同埋客观嘅一个绩效嘅指标咧？ 得翻半分钟时间吓， 我谂嘅官员要自己解释多啲啦，系咪？咁啊，有国际好多对香港评分都继续密切关注啦。当然，只要佢评分都有啲。有啲政治偏见㗎啦，最緊要都係做好自己啦，譬如自己嘅經濟係反彈啦，係咪失業率係下降啊，呢啲都俾人睇到我哋係個有活力嘅經濟。 好啊，唔該曬葉太，多謝你嚇。葉太咧，葉劉淑儀就係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嚟噶。林志恩又覺得咧，應唔應該繼續做呢啲嘅公關宣傳策略咧？ 其實都需要嘅。咁不過我諗係要睇嗰個推行相關嘅宣傳計劃嘅時候咧，究竟立法會點樣去監察個進度啦？